恩的三本护照已经被保留，事件令人非常意外、吃惊和毫无线索，否认律师团和事件有关。天气方面，一股清劲的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地区。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17至21度，吹和缓的东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天气和暖，星期日和星期一多云有微雨。现在气温是18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莹首先讲一个港铁的消息啦。现时港岛线的列车服务已经是回复正常，不过港铁都是会视乎需要实施客流管理措施。就是现时港岛线的列车已经回复正常，不过港铁会视乎需要实施客流管理措施，乘客请你特别留意。跟住提翻你一啲港岛区嘅封路安排啦。现时咧，怡和街、轩尼诗道、高士威道同埋金钟道嘅来回方向咧，都系需要暂时封闭。咁另外咧，德辅道中来回方向近住遮打花园一段，以及系遮打道近住遮打花园一段，亦都需要暂时封闭。驾驶人士请你尽量改行其他道路。咁另外咧，亦都有受影响嘅巴士路线需要改道或者系暂停服务。跟住睇翻啲隧道嘅情况，现时咧，红隧九龙入口同埋港岛入口咧，都系交通正常。驾驶人士留意啦，今晚嘅日落时间系傍晚嘅5:50，听朝日出时间系朝早嘅7:03。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最后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同埋葵涌道葵涌警署荃湾。环保署提醒你停车即时一个习惯，简单易办。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019年， 至少都外表都风光。可爱的是有人认住流汗。 纵使我哋面对不同嘅困难， 愿望就是明天，世态变化万千。 2020年，我哋继续向前。 香港电台第一台，与你期待更好嘅一年。 中小企业市场推广基金资助中小企业参加出口推广活动，拓展香港以外的市场。 资助可以用来在展览会或者电子平台做出口推广，整网页和流动应用程式都得。 公司有资金做出口推广，就可以拓展境外市场啦。 是啊，即刻上 emf.tid.gov.hk 了解多啲啦。 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我们会以最有诚意、最谦卑的态度接受批评，继续与市民同行。 没有人需要辞职的，你以为这样的道歉有用的吗？ 我们都希望社会安静下来，唞一唞。 香港人收获，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香港变成了一个报警天堂。 不要让这个政治的仇恨放在我警队的同事上。 我不希望道歉变成一种风土病。 为什么要用政治去凌驾民生呢？ 香港今时今日搞成这样，是因为我们的制度。 无畏无惧， 无畏无惧， 严正执法， 严正执法。 提醒掌权的人，我们与恶的距离是这么接近的。 不要做一些会伤害香港的愚蠢决定。 去得太过尽，民意是会逆转的。 我们会失去自代的意志。 我们真的是一条船里面来的，我们不是敌人来的。 香港人 加油， 香港人 加油。 自由风，自由风，主持陈景祥。 欢迎大家收听星期三的自由风，自由风。咁今日咧都系2020年咧踏入咗呢个新一年之后咧第一次嘅自由风同大家见面嘅。咁今日咧我哋会继续同大家保持住咧留意一个一啲热门嘅话题啦。咁其中一个咧最重要就系今日咧民阵发起咗元旦嘅大游行啦。咁啊参加者咧就据呢个报道咧，同埋大家如果有留意一下电视啊，或者大家之间嘅朋友都会有啲群组又传出嚟咧，咁就会都知道咧今日嘅游行人数咧相当之多嘅。咁啊同埋咧就啱啱最新嘅消息咧就话咧就亦都咧喺湾仔区咧出现咗一啲嘅冲突嘅，咁我哋一阵咧就会有我哋嘅记者朋友何立贤咧会同我哋做一啲现场嘅报道。咁今日呢个大游行咧可以同大家先做少少嘅热身啦，就睇睇今日嘅情况咧。咁原定咧就系话三点钟咧就开始起步啦，咁但系民阵咧就开始咧就提早咗咧2:40咧就已经都开始由呢个维园出发噶啦。咁要龙头咧，咁今年咧有两个特点嘅，第一个咧就系龙头咧就由呢啲新任嘅区议员咧就带领啦，咁我哋守持住咧。就是无忘承诺同埋并肩同行嘅横额咧，就嗌住口号咧，就包括咗咧就话要无惧打压啊，并肩同行，同埋就反对警察加人工等等咧，就带队嘅。咁咧就个队头咧大概4:00到咧就已经系陆续抵达到一个中环嘅终点噶啦。咁而家嘅终点咧就系喺北打街。咁呢个咧系第一个嘅特点啦。另外第二个咧就系今年里边咧就有好多咧就工会咧，即系大家知道咧就系呢个抗争运动咧就发展到而家咧就。有一个行动一个做法咧，就系咧就呼吁咧系尽量成立一啲嘅工会嘅。咁喺今次嘅呢个游行里边咧，都设咗多街站咧，就呼吁咧，咁要民阵就呼吁咧，就游行完咗之后咧，就会系希望大家咧就系去工会嗰度咧，就系一啲登记站里边咧就系登记。咁呢、這个据呢个报道讲咧，今日个游行里边咧沿途咧就设咗有42个工会嘅街站嘅。咁呢街站里边咧就据呢个负责组织者讲啦，咁佢就希望咧就能够咧协助咧。系成立啲多啲嘅工会咧，就能够咧系到呢、這个即系全民或者三罢嘅时候咧，能够咧系做到一个即系能够发动到一啲罢工嘅行动啦。咁但亦都有啲唔同嘅意见嘅，就话咧今次咁样成立嘅工会咧，如果系专系为咗一个政治运动嚟讲咧，系咪应该要咁做咧？咁我哋稍后呢阵间咧都会有啲时间咧系同大家倾一倾咧，关于今次里边咧就系游行而又触发到咧系话成立呢啲工会，系希望喺个政治上发挥一啲力量咧，都会同大家做一个讨论嘅。咁大家。如果对于今日呢个游行啊，同埋即系一路以嚟咧，就关于呢个反修例抗争嘅一啲意见咧，可以打嚟1872311，1872311。咁呢个时间里边咧，我哋有一位记者嘅现场咧，就喺报道咧到咧今日嗰个元旦游行咧发展嘅情况系点样嘅。咁我而家不如先听一听啦，何立贤嘅报道先。 好， 何立贤。 系啊系啊，我而家咧喺湾仔个修顿球场出边嗰个十字路口位啊，咁因为咧喺大概20分钟前到啦，呢度对出嗰间汇丰银行咧就有人系破坏啦，跟住就有一班嘅防暴警察就嚟到，咁就系用胡椒喷雾就制服咗几名嘅示威者嘅，之后咧就有唔少嘅游行人士就因为不满啦，咁就系即系围住咗警察去理论咁样嘅。所以咧，警察喺剛剛大概2-3分鐘前咧，就喺呢個位置施放咗至少兩枚嘅催淚彈嘅。值得講一講就係、是、其實因為咧，呢個位置係一直嗰、那個遊行本身申請嗰個路線，即係原本嗰個路線嚟嘅，所以咧喺佢施放催淚彈嘅嗰一剎那咧，其實現場係有相當多參與緊遊行嘅人士，包括係老人啊、小朋友啊，甚至推住 BB 車嘅嬰兒都有嘅，所以。現場嗰個情況咧，而家係其實係相當之混亂，大家因為都係喺冇準備嘅情況之下，就警方就施放咗催淚彈，而其實現場亦都唔見佢哋有舉任何嘅警告旗幟去警告會施放催淚彈咁樣嘅。 嗯，何立贤啊，其實嗰件事裏邊咧，我哋見到咧就係喺灣仔嘅，係咪嗰個地點應該係灣仔近修頓 球場 對開嗰度嘅係嘛？ 嗯，冇错。 咁、其实个事发个经过，你可唔可以同佢讲到咧？即系到底其实系因为咩事要触发咗，突然间会出现咁样咧？因为个队伍一路行紧啦，咁我睇喺电视有啲嘅镜头睇得到咧，就喺出事嘅其中一边嘅马路咧，其实唔系咁多人嘅。咁但系咧就出现咗好多防暴啊，同埋啲冲突喺度。咁其实当时系发生过咩事嘅？ 因为咧呢度现场系有一间汇丰银行喺度啊，咁样咧嗰间汇丰银行已经系围咗白色嘅板噶啦，不过咧就有一啲嘅示威者咧就用喷漆即系喺 啲板上面噴咗一啲嘅抗議嘅口號啦，亦都係有一啲嘅示威者係破壞匯豐個銀行嗰度嘅，包括係即係可能係攞啲嘢掟佢啊等等咁樣啦，跟住就引嚟咗一班防暴咧。當時咧最初嘅時候咧，防暴係用胡椒噴霧咁去制服咗小部分人嘅，制服咗幾個人咁樣啦。但係之後就引起現場好大部分人士嘅不滿啦。咁其實現場呢個位置咧係有好多少嘅街站喺度嘅，咁樣咧亦都有唔少嘅區議員啦，甚至立法會議員都喺度嘅。咁佢哋咧其實都有即刻就即係勸喻啲市民都繼續向前行啦，就唔喺度逗留啦。不過就都唔係好成功。之後就繼續係圍住咗嗰班嘅防暴啊。咁現場其實當時大概有四五十個防暴到啦，咁就一路都係都係比較多人圍住啦，亦都係群情洶湧咁樣，跟住就施放咗催淚彈。其實而家見到咧，施放咗催淚彈之後咧，嗰一班嘅防暴警員咧係向住嗰條盧亞道一路向住海旁嗰方向行出去嘅。不過咧，就有一班示威者咧，就擔住遮同埋係即係著住黑衫啊，戴住口罩嘅一班示威者咧，就一路係跟住佢哋行咗出去嗰邊嘅路線嗰邊，就係跟住啲警察嘅。而而家呢條路線啲催淚彈慢慢散咗啲煙之後咧。就個遊行係大致繼續暢順咁，啲市民繼續向前行咁樣咯。 好啦，袁你先講到咧，就係因為有部分即係示威者係即係攻襲擊咗嗰個匯豐銀行啦。其實當時嚟講有幾多人㗎？其實嗰度 其實喺匯豐銀行門口嘅人就都多嘅，但係真係如果真係話可能係有破壞一啲噴標語，其實都係為數幾個嘅示威者嘅。呢一刻咧見到匯豐銀行出邊。對出嘅嗰個馬路嘅位置咧，就有一班嘅示威者咧，係掘緊路上面嘅磚啊！咁佢哋其實為數都相當之唔少人啦，佢哋係開住車咁樣係掘緊磚噶，係啊，就喺匯豐銀行對出嘅呢個位置都 係。係咁，而家遊行嗰邊就係繼續進行緊嘅。 係冇錯，遊行咧因為其實呢度軒尼斯道呢度就來回嘅行車線啦，咁貼近匯豐銀行嗰邊嘅行車線咧，其實就真係冇乜人啦，因為情況係一直都係比較混亂啦，而對面嘅行車線係繼續有人嘅，咁嗰啲市民咧，即係參與遊行嘅市民就喺對面行車線一路繼續向前向住金鐘方向行緊啦，亦都見到有部分嘅市民係轉咗入去灣仔道嗰邊係。即係向住金鐘咁樣行嘅，所以係遊行，其實係呢個係進行緊，不過就即係呢個位置就有一班人就分拆咗出嚟，就係一路向住防暴警察嗰邊嘅防線行咯。 咁你頭先講緊有人掘緊磚，咁係個衝突現場嗰度有幾多嘅防暴喺嗰度咧？ 頭先見到咧衝突現場嘅防暴大概就有。四五十個到啦，咁佢哋施放咗催淚彈之後咧，就引嚟現場嘅一陣混亂啦。跟住嗰班防暴就一路向住稅務大樓嗰個方向其實行咗噶啦。不過就而家就大家都係圍住即係一路向住防暴嗰個方向圍住咯。而其實現場咧唔少嘅有示威者咧，亦都係開始係戴上咗豬嘴啊、頭盔等等嘅一啲防暴裝置。係啊，亦都見到原來咧喺除咗匯豐對出之外咧，另一邊嘅馬路都係有唔少嘅示威者掘緊磚啊！即係喺呢個十字路口嘅幾個嘅轉角位啊、路口等等咧，都係有人係掘緊磚嘅呢一刻。 咁而家即係話係大家個即係對峙緊嘅狀態啦，係咪咧？即係話有啲係掘磚，咁亦都防暴喺度現場嘅。 係冇錯，不過防暴其實係稍為向後咗嘅，但係就啲示威者就冇即係冇後退啦，反而就即係繼續係即係同啲防暴對峙。而家呢一刻我見到嘅咧，防暴係企咗喺盧亞道同埋洛克道交界嗰個位置嘅。咁其實而家望到都有過百個防暴係喺度㗎。咁佢哋咧係上曬裝備啦，包括係戴頭盔啦、蒙咗面啦，亦都係手係有持到槍啦，亦都係有一啲嘅皮袋係孭住咗咁樣嘅，咁佢哋都係一路係一個戒備嘅狀態咁樣咯。呢一刻， 除咗講到個對現場之外咧，而家個人龍係咪仲繼續係經過緊灣仔，而係向住呢個中環方向繼續行緊嘅咧？個遊行嘅大隊 係冇錯，其實遊行嘅大隊係一路係即係都係沿住嚟知道 有冇散到啊？因為頭先咁樣嘅放咗催淚彈啊等等咧，有冇散？有冇個隊伍有冇沖散到，或者係回復翻一啲平靜未咧？ 其實係放出去彈嗰一刻就相當之混亂啦，跟住有其實為數唔少嘅 示威者就即係遊行人士咧，就向咗灣仔道即係裏邊內街少少嘅方向行咁樣嘅。咁其實現場呢條路就都有遊行人士繼續行緊嘅，不過就比頭先喺施放催淚彈之前係明顯少咗人噶啦。相信他們都是轉入去內街其他地方行 咁樣，就繼續行緊，繼續推進 緊。係冇錯，係啊，繼續向前，繼續向住金鐘灣金鐘個方向行緊，又有一班人。 係啊，我裏邊咧，都可唔可以同佢講講咧？今日遊行咧，即係喺個衝突之前咧，就有多工會亦都擺啲街站啦，即係呼籲啲人登記啊等等。咁現場即係早前咧，嗰個情形係點樣？可唔可以同我哋簡單講講啊？ 其實今日嗰個遊行三點左右開始之後咧。先嚟知道嘅來回行車線其實係冇少過人嘅一隻，因為頭先我有好大部分時間都係喺河頸橋附近嗰個位置啦，咁就見到都有相當多嘅市民係參與今次嘅遊行啦，咁佢哋係主要就係手持住一啲標語啦，包括就係寫住五大訴求缺一不可啊，又或者係要堅持到底呢啲標語，亦都係唔少市民係舉高咗五隻手指，係寓意係要五大訴求咁樣嘅。而另外咧，頭先你提及過嘅一啲嘅街站啊、工會等等咧，都係其實有唔少見到有唔少嘅政黨咧，都喺現場擺設咗街站啦，亦都係有喺其實喺修頓呢個位置，亦都有一堆嘅新成立嘅工會都係擺設咗街站，就希望市民係即係可以埋嚟了解一下工會究竟係點樣啦，都係希望佢哋加入咁樣噶。而值得提一提嘅，其實咧就係、是除咗呢兩類型嘅街站之外咧，今亦都有一個係撐星火同盟嘅街站啊。咁樣就係事源就因為星火同盟咧之前就佢嘅銀行帳戶就被凍結啦，咁樣就令到佢嘅流動資金就未能夠係可以使用啊。所以就放咗街站就呼籲希望人哋籌款去支持佢哋嘅日常嘅營運。咁係我駐足睇咗半個鐘左啦，其實真係入錢嘅人係比較多，亦都係佢哋係咯，即係相對地比較多人係入錢去支持星火同盟嘅呢個街站嘅。 咁同埋你頭先講緊咧，就設嗰啲街站，即係由工會登記咧，希望加入做會員咧。嗰啲街站咧登記啊，或者嗰啲情況，其實多唔多人咧，踴唔踴躍咧？睇到。 我暫時剛才睇嘅時候咧，都有人係即場係填啊，或者其實係去了解嘅人係比較多，因為都同嗰啲人傾過啦，佢哋就對於工會呢一個嘅印象或者呢個認知就可能係呢一排先至係知道啦，咁對佢嘅認識都唔係好多，所以就都係比較多人係抱住一個希望認識嘅心態係過嚟認識咁樣嘅，而其實見到都有。少嘅，即係各行各業嘅工會都有啊，包括係可能係酒店工會啊，一啲白領同行工會啊，社會及政治組從業員工會等等啊，即係各式各樣形形色色嘅工會，其實都有喺呢度設街站，就希望可以令到佢哋嘅即係行業嘅從業員啦，都過嚟去了解一下。就希望可以吸引佢哋加入工會，即係爭取翻自己嘅權益咁樣。 做啲宣傳啦，咁樣。 冇錯， 好啊，咁啊，何立賢啊，咁或者你可以喺繼續現場幫我留意住啦，尤其是即係如果有啲衝突嘅場面啊，或者係而家現場到底稍後啲咩發生嘅，有機會你再同你接通電話再傾，好唔好啊？ 好，冇問題。 嚇，唔該曬你。啱同佢傾嘅咧，就我哋一位嘅記者咧，就係何立賢咧，喺灣仔現場咧，就啱佢頭先同佢講咗咧，就到底嗰個衝突嘅原因啊，同埋個過程係點樣嘅？咁大家咧亦都可能會喺電視機旁邊或者收聽住新聞咧，就留意住件事件。咁大家如果對件事件咧有啲咩觀察，或者甚至如果你都喺現場嘅，睇到啲咩事曾經發生過嘅咧，都歡迎你打嚟18723111872311咧，同呢個自由風傾下嘅。咁我哋先休息一陣啊，翻嚟再傾。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Happy New Year,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It's Uncle Seal again. 今日咧系一月一号新年啊，祝大家新年快乐。今日咧，萧叔咧想同大家讲几句说话。新一年咧，希望大家咧会继续咧努力学习。同小叔一樣，never stop learning, never stop improving yourself. OK， 無論個世界變成點都好，學習咧係一定要繼續做嘅。咁啊，亦都要一定要繼續不停進步自己。咁另外咧，就記住小叔成日都講嘅兩件事，同英文有關嘅。Number one, learn English, learn to speak and write and think in good English, and your world will be a lot bigger. OK。 当你学好英文世界会大好多，这个是真的。OK， 咁當然唔係淨係英文啦，其他外語都可以嘅，但英文係一個好方便嘅語言嚟，可以接通到好多其他唔同國家嘅人。第二件事咧就係咧，呢個亦都係蕭叔嘅教同學嘅宗旨嚟嘅。Just because you're not born or raised in an English-speaking country does not mean you can't speak or write the language as well, as eloquently, as effectively, as beautifully as an educated native speaker, OK? 你唔系生于英文国家 ，OK？ 唔系长大于英语国家，都唔代表咧你系唔可以讲英文系讲得好好嘅 ，OK？ 只需要咧你系有正确嘅学习方式，同埋咧有足够嘅毅力同埋恒心咧，就总会可以学好英文嘅。今日就讲到咁多 ，Happy New Year！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Xiu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潮风翻嚟咧，刚刚我同大家头先倾开咧，就关于个民阵嘅元旦大游行啦。咁今年嘅元旦大游行咧，就我开始嘅时候都讲过咧，有两个特点啦。第一个咧就系咧，就带头咧就系由一啲新诶当选咗嘅区议员咧就做带队嘅。咁另一个咧都有好多街站咧就诶民阵呼吁一啲参与者咧系登记咧系参与啲新成立嘅工会。咁喺第一个问题里边咧，即系话到底啲区议员带头里边咧就有啲咩特别嘢可以值得倾咧？咁大家知道啦，今日就系2020嘅1月1号啦。咁即係話新嘅區議員咧，就係誒位新嘅一屆嘅區議會咧，就正式咧係運作同埋開始工作噶啦。咁呢班新面孔咧，到底會帶嚟俾香港嘅地方行政同埋誒區議會嘅政治生態，同埋對呢個民生啊基層嘅政治裏邊有啲咩影響咧？咁我一間咧會同兩位新當選嘅區議員傾下嘅。咁大家如果對於今日嘅民陣嘅遊行咧，同埋稍後我哋傾嘅議題有啲咩意見咧，可以打嚟18723111872311咧，同我哋分享下你嘅意見嘅。咁而家電話機旁邊接通咗嘅咧，就系新当选嘅东区区议员咧，属于杏花村选区嘅黄怡咧，同我哋倾一倾咧，到底佢哋开始要上任啦，今日开始正式工作。咁啊喺呢个区议会嘅工作开展嘅过程里边咧，会遇到啲咩问题咧？咁样咁啊，黄怡 系 啊，你好。 系你好啊，你好啊， 我哋系啊，你好啊，我哋啱就即系讲开咧，就你哋开始今日就正式工作啦吓，当选之后啊，咁咧就想知道下咧，你哋而家工作咧就嗱，我睇到啲报道咧都有讲翻开啦，即系啲议员咧就有唔同嘅要求啦，或者希望能够做到某啲嘢啦，咁但系都遇到啲问题嘅，咁你嗰边咧就有啲报道讲咧，就系因为揾地方嗰度咧，好似又出现咗一啲嘅障碍系嘛，可唔可以同我哋简单啲讲讲系咩问题咧？ 就因为我哋杏花村入面呢就冇一个特定嘅议员办事处嘅。咁我哋上一首议员呢就係何毅鉴啦。咁佢呢就之前係申请地政，即係批咗个地，继而呢就再租一个货柜。咁以一个货柜办事处嘅形式呢，就喺杏花村入面呢係做议办嘅。咁去到我依家呢，我其实即係知道咗自己会下一届嘅后任区议员呢，我其实都入咗址去地政嗰度呢，就即係申请同样佢个地址嗰度咧，系即系申请个地证。咁但系当然啦，就因为政府嗰个程序上唔可以话佢将佢嗰个转介过嚟俾我啦，咁所以就要重新再申请。咁佢嗰个货柜就清咗啦，咁到依家咧，地政就要民政嗰边嘅政策支持啊，又要再做公众咨询啊，咁其实咧都知道个过程可能系都大半年甚至一年嘅时间咧。都是冇議辦嘅，即是在政府呢一方面嗰、那個申請地政呢一個程序入邊。 按照你講咧，或者上一手個議員咧就用一個貨櫃，即係佢就租唔到，即係都唔係用租商場或者租一啲辦公地點啦。咁你又話剛才聽你講到個轉介係唔得嘅，其實唔得係咩意思咧？即係話個議員走咗啦，咁如果個貨櫃係繼續喺度，咁你接手去用啊，咁樣係而家嘅法例係唔容許嘅。 是啦，冇错啦，即系租户 A 咧就唔可以就咁转名俾租户 B， 咁就一定要拆咗佢啊，即 系等佢系啦，就一定要等租户 A 嗰个租约完满啦，咁拆咗佢， 你先租户必再重新申请。咁、所以其实呢一个个政策上面其实都好迂腐噶，即系你一定系你明知其实杏花村系冇已办地方，而我其实已经即系早已经入咗纸话，我都系同样申请呢一度做已办。咁点解唔可以就咁即系一定系要跟足嗰个咁嘅政策程序咁样样？咁所以亦都好无奈咯。 系，但系依家转让唔得咧，即系政府嘅规定嚟嘅，唔系个上一手嘅议员，即系话譬如我自己完咗就。取消咗个货柜，唔肯唔好俾下手用啦，咁都唔关事嘅， 唔关事嘅系啦， 主要政府嘅规定嘅要求 系啦，系啦，系啦。 哦，咁你有冇机会，譬如同政府去倾下嘅咧？譬如话起码短暂用住先啦，或者系做啲准备，做好咗之后先至俾你拆咧？咁有冇咁嘅机会同政府嗰边倾过噶？ 都冇噶，其实即系佢其实系一定系要你再重新入纸再申请嘅，即系冇得咁样过计俾你咁样样咯。即系都问过佢，但系佢都系话唔得咯吓。咁所以亦都咁，另外我就喺商场啦，同埋街市嗰边都有入手嘅。即系地铁咧就系、是、即系个商场其实佢都有啲急铺啊咁。咁当然啦，个铺租一定系我哋考虑嘅，因为其实你知道营办一个已办都系40,000蚊。一个地铁一个商铺来讲呢，即其实佢嗰个价钱都不菲嘅。咁即但係就即都问緊街市啦，或者咁但街市嗰承办商呢，佢就话如果係非商业用途就唔出租。 嗯，所以就租唔到 嘅。嗯， 係 啦。咁呢个又佢即定落自己嘅規條啦，咁所以又两边街市同埋商场都冇出路啦。 係，明白阿黄姨，因为你个时间关系呢，你可以留一留，我哋听一听新闻之后呢返嚟再继续嘅傾。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民阵发起元旦游行，在其中一条合法游行路线湾仔轩尼斯道，警方同游行人士一度发生冲突，防暴警员多次向市民同记者施放胡椒喷剂。下午4:多，怀疑有人涂污和破坏商铺，有人向警员投掷杂物，防暴警员冲前制服几个人，手持胡椒喷剂指向游行人士，要求他们返回行人路。警员其后向游行人士施放胡椒喷剂，市民散开和退回行人路，防暴警员继续冲前，向在行人路上的市民施放胡椒喷剂，多名市民没有装备，需要由其他人协助清洗双眼。警员多次叫市民不要挑衅，有游行人士以扬声器回应，呼吁警员保持冷静，并反问警方是不是不想市民继续游行。港铁表示，港岛线往柴湾方向列车现时可以停天后站，港岛线服务陆续回复正常，不过沿线部分车站人流较多，因应实际情况会实施人流管理措施或者作出车务调动。旅发局总干事程鼎一话，随即大抽奖系统出现问题，导致市民的体验非常差，向市民致歉。为公平起见，大抽奖时间会延迟，参加者可以在今日下午3:00登入活动网站，查阅抽奖券的号码。所有登记过的市民都可以参加大抽奖。旅发局话，已经顺利为1,630,000名参加者分发抽奖券编号。不过由昨晚起，随即大抽奖的活动网站域名被个别网络安全供应商列入黑名单。过去几个钟头，旅发局正系联络网络安全供应商，希望将网站从黑名单中剔除，因此需时跟进解决。抽奖券编号需要稍后先至可以公布，以免部分嘅参加者未能够成功登入网站查询。旅发局表示会尽快公布抽奖券的编号，希望各参加者可以耐心等待。人民银行宣布由下星期一起下调金融机构存款 準備金率 0.5%。人行的負責人說，降準體現逆周期調節，釋放8000多億元人民幣長期資金，有效增加金融機構支持實體經濟的穩定資金來源，降低金融機構支持實體經濟的資金成本，直接支持實體經濟。负责人又说，今次降准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有利实现货币信贷、社会融资规模增长和经济发展相适应，为高产量发展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营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17至21度，吹和缓的东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天气和暖，星期日和星期一多云有微雨。而家气温是18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首先讲返啲港岛区嘅封路安排啦，现时怡和街、轩尼诗道、高士威道、金钟道嘅来回方向都系需要暂时封闭㗎。咁另外呢，德辅道中来回方向近住遮打花园一段，以及系遮打道近住遮打花园一段都系需要暂时封闭。驾驶人士请你避免前往受影响嘅地区，咁就系现时啦。因应港岛区嘅道路状况，现时怡和区来回方向、轩尼诗道、高士威道同埋金钟道嘅来回方向，以及系德辅道中来回方向近住遮打花园一段，同埋遮打道近遮打花园一段都系需要暂时封闭。驾驶人士请你避免前往受影响的地区。另外现场因为人流众多，大家请紧记注意安全。在公共运输服务安排方面，大量巴士服务是需要改道或者是暂停服务，乘客请你特别留意。另外介乎金钟港铁站至到北角总站之间来回线，以及是跑马地圈的电车服务亦都需要暂停。在隧道方面，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暂时正常，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和葵涌道葵涌警署去荃湾。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独后驾驶，无论有冇影响你嘅驾驶能力，都系犯法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有市民咧就发起和你 shop 嘅行动，喺唔同嘅区啊，啲商场咧嗌口号啊，唱歌啊。 示威者提出一个讲法，就系要经济滥炒，对于旅游界嚟讲会唔会一个压力？ 旅游业立法会议员姚思荣： 而家内地嘅商场个设施同埋节目都同香港不相伯仲，佢唔嚟香港消费，佢喺内地去消费，甚至去珠海、澳门都得噶。我哋咪将我哋现有竞争力双手奉送俾澳门啊、珠三角其他城市咧？ 星期六朝早8至9，萧乐文、陈亮君，星期六问责。 在网络世界，每个人都可以发布信息，信定不信，肯不肯定，不是多人讲就是事实，因为不是所有消息都一定是真，看多些不同角度，核实了先好信啊。不要被情绪影响了判断，将不实的消息散播出去，后果可大可小，消息看真些。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景祥。 自由風剛剛咧，同大家傾緊嘅咧就關於區議員咧，就一批新當選嘅，就今日開始咧1月1日啦，咁就開始理新嘅工作嘅。咁佢工作過程裏邊咧，會遇到啲咩困難咧？咁大家如果對我哋嘅區議員咧有啲咩期望，或者有啲咩訴求咧，或者希望參與討論下咧，而家繼續喺度進行緊嘅元旦大遊行嘅話咧，或者尤其是你係曾經有參與嘅現場咧，觀察到一啲有啲咩特別嘢發生過咧，都可以打嚟1872311同自由風分享下你睇法嘅。咁喺新聞之前咧，就同其中一位新当选的议员咧，就是、东区的区议员咧，同埋杏花邨选区的王仪咧，倾翻开咧，佢上任之后遇到嘅问题嘅，咁啊，王仪你喺度嘛？ 系啊， 系啊，你好，啱啱你听讲开咧，系啊，啱啱你听讲开咧，就话揾地方嗰度啊，咁而家即系话你要再申请过另一个货柜啦，要等大概1年到嘅时间啦，系嘛？ 咁就同埋即係都係要等政策支持啦。咁希望唔會因為一啲某啲嘅政治理由咧而得唔到呢個政策支持咧，咁反而就更加難咯。 咁你如果而家係冇一個地方啦，咁應該點樣開展嗰個區議員嘅工作咧？ 咁咧，我就其實咧，我哋都去過一間即係餐廳嘅。咁餐廳老闆咧就都肯同意咧，即係譬如話朝頭早我喺嗰度咁買啲嘢飲，咁喺度等街坊嚟，即係有啲乜嘢可以喺嗰度咧，就即係見下街坊啊，了解下情況咁。咁咧就都問翻商場嗰邊，即係因為個合約佢係同商場簽噶嘛，咁禮貌上都。粉色商場啦，我會將會餐廳會有咁樣樣嘅安排咁，咁但連即係商場地鐵管理咧都話唔可以喎，即係話因為係非提供食物嘅服務咧，所以咧就唔可以呢種形式咁樣去見街坊，咁所以咧就好似都處處碰壁咯，不論係地政啦、地鐵商場啦、街市名副承辦商啦，甚至係即係連一間餐廳 cafe 咁，佢俾個位。你都话唔得咁，咁所以就真系系难嘅。咁唯有依家咧就系街站啦，咁好似今日我哋都开咗街站嘅。咁因为我哋本身有啲管理费啊，嗰啲唔合理嘅收费啦，咁我哋咧就即系都收集签名。咁特别今日天气特别冻咧，街站就系真系辛苦嘅，系咯。咁所以短期内我哋。甚至都幾長短時間內都係冇解決嘅方法咧，都係以街站嘅形式，即係喺街嗰度咧就接見街坊咁樣。 係差唔多做到一個流動嘅辦公室或者流動嘅辦公辦法啦，係嘛？應該講都係。 係啦，係啦，係啦。 咁我想係你講，你講。 係啦，但係咧嗰個請人就好大問題咯，即係有個助理又冇地方，冇一個耳辦咧，其實你做嘢上面就好唔方便咯。 咁因應呢次嘅事件咧，你所知咧，平今屆嘅區議員咧，遇到你咁樣嘅問題嘅多唔多嘅咧？即係揾地方啊，或者係即係冇地方落腳啊，即係呢個現象多唔多啊？ 都有噶，其實係啊，即係譬如話中西區嗰啲鋪租比較貴啊，嗰啲咧都有嘅，係啦。咁甚至沙田佢哋嗰邊啊，都即係都有呢啲咁嘅情況咯。咁但係淨係東區嚟講咧，就主要都係我多嘅，係啦。即係其他因為我哋東區十二指入邊就暫時大家都有各自有即係有既有嘅耳辦鋪頭，即係辦事處地方啦。二來就有啲就係即係商場租出嚟，都唔係話好顯。客嘅即系嗰个价钱，咁大家都合理咧。咁有啲都好多喺商场即系搵到办事处啊。咁 就算因应今次嘅事件咧，即系其实有啲区都会遇到咁情况嘅。你会唔会同政府会倾咧？其实系咪应该每个区都一定要有区议员噶啦？系咪应该有政府一个地方系固定俾每一任嘅议员，其实都可以进入去做办公嘅？有冇曾经提过出嚟？同政府讨论有冇咩可能性啊？咁。 我估咧就一月七号我哋会开第一次嘅大会啦，咁系啦嘅区议会，咁到时咧其实我哋都即系因为其他东区佢哋甚至所有啲民主派议员都即系都会大家都会好着紧就系个议办个地方，咁我自己都觉得系嘅，即系你既然都想一个区议员系为个社区工作，咁你就其实你应该俾一个位置佢，而唔系佢自己周围去。即係撲一個地方咯，即係佢都係想服務街坊嘅時候，你都要俾一個地方佢去做嘢嘛，係啦。咁所以就呢一個係好基本嘅條件嚟嘅，其實係啦，因為你冇理由請一個人翻嚟計，你話我冇辦公室俾你自己去揾辦公室啦，咁樣係啦，其實係好唔咁區區唔同即係你知依家香港。做到即係補租都貴啊，剩啊咁，咁你嗰個其實個 budget 又有限，咁你要個區議員點樣樣係可以即係取得個平衡咧？人工其實都即係貴咗啦，咁可能真係有啲多啲區，即係譬如佢有假如佢有公屋區啊，咁佢有啲耳辦有既有嘅耳辦辦公室，咁佢咪有多啲資源擺喺請人啊或者其他。即係方便啦，咁但我哋呢啲即係揾唔到，第一揾唔到耳辦已經做唔到嘢，二嚟就係真係揾咗間鋪租翻嚟，真係好貴，佔我哋中間個 budget 已經去咗大半嘅話，咁我哋仲有幾多資源可以留低去請人啊，或者即係留低俾個社區去做嘢咧？咁所以呢啲都係有啲好唔公平嘅方法去。提供俾區議員去做嘢咯，我都覺得係。 明白，好啦，咁啊，唔該曬你先啊，黃怡。 咁啱同佢傾嘅咧，就係東區嘅區議員咧，新當選嘅杏花邨選區嘅黃怡咧，講到佢關於揾地方嘅問題。咁其實這個區議會咧，由八十年代已經開始咗啦。點解到而家為止，政府都唔係應該要提供一個固定嘅地方？反正每一屆都有區議員噶啦，每一次都係有區議員選出嚟噶啦，唔係應該有一個固定嘅辦公地點咧？咁貴租咧就唔單止影響民生啦，原來區議員咧都受到影響嘅。咁大家如果會留意一下，跟住關於新嘅區議會一屆咧，係開始理新啦。咁有啲咩議題，大家想有興趣參與討論嘅，可以打嚟1872311同自由風傾下嘅。咁我哋依度咧先休息一陣，翻嚟再傾。 西杰，我买咗两杯珍珠奶茶，借支饮管嚟啊！ 哎呀，冇喎、啊，乜你唔系一支饮管走天下嘅咩？ 咁啱今日唔记得带啊！ 咁啊，星期六先饮咯。 吓、啊，唔系玩到咁大啊？ 诶，事关我请嚟咗两位创意达人，请咗佢哋带两支最新设计嘅环保饮管上嚟，包你啱用啊！ 而我就请嚟中大讲师崔佩仪检视香港珊瑚白化嘅情况。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同我郑瑞文。 大气候。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回嚟啦，啱咧同一啲新任嘅區議員咧傾開咧，關於佢哋上任之後咧遇到啲咩問題嘅。咁同時間咧，亦都係一路咧係繼續關注緊咧民陣發起嘅元旦大遊行嘅。咁最新嘅消息咧就話民陣咧呼籲遊行人士離開啦。咁同埋咧就係因為啱亦都係遇到啲新嘅衝突啦。咁到底會有啲咩事態發展會發生嘅咧？咁大家可以繼續留意住電台嘅消息啦。咁亦都可以咧，大家有興趣咧可以參與嚟討論咧，係打嚟1872311嘅。咁我咧就繼續同一啲新任嘅區議員咧傾一傾咧，佢哋到咧上任之後咧嘅工作大計啦，同埋會遇到啲咩問題咧，繼續我哋同大家會同一啲新嘅區議員傾下嘅。咁而家電話機旁邊側邊嘅咧就係元朗區嘅區議員啦，麥業成嘅。阿麥業成， 係你好，你好，主持人， 你好啊，你好啊，係啊，你就係元朗區啦，但係你而家係喺中環嚟㗎嘛？ 係啊，喺遮打道嗰度係咯。 因為遊啱啱遊行完啦， 啱啱遊完去到終點，咁就。但好可惜咧，因為早前啱啱咧就警方咧就宣布呢個遊行啊，就都中止咗嘅，要求遊行中止嘅，非常之唔合理嘅咁啊。係 啊係啊，咁啊啲人要散嘅咯喎，係咪咧？即係遊行嗰隊。 咁啊，大家都唔散住，大家都一路咁繼續因為我哋本身我就係屬於喺隊嘅中段嗰度噶嘛，咁後面其實好多人嘅，咁同埋頭先咧，因為經過嗰個修頓球場嗰陣時候咧。警方無理咧就放射啲出嚟煙嘅，打咗幾個咁樣，咁所以都令到啲居民都好有啲恐慌啦咁樣啊。 係，咁你哋就你到咗終點啦，咁但係大隊仲未散曬嘅喎，即係而家都仲係 未加，仲係走咗好多人喺度啊。 嗯，係啊，好啊， 好傷心啊。 好啊，麥劍成啊，咁我哋咧就因為你係今新當選議員啦，咁今日1月1號咧， 其實當選好耐， 當選好耐啦，咁但係即係今日正式開工啦，即係新一屆嘅， 係冇錯， 新一屆嘅開工啦，咁就好啦，咁我想講翻下即係嗰個議會啊，即係你喺入咗議會之後咧嘅工作啦，咁嚟都係有報道過咧，就你打算咧就係會做好多即係關於同警方嘅一啲執法行動嘅一啲有關嘅調查啊等等啦，咁而家到底其實你哋個準備係點咧，或者你上任之後你覺得首要你會做嘅工作係？啲咩嘢咧？ 第一咧，而家我哋就上元朗區議會本身咧都有33個民主派嘅區議員啦。咁所以咧，我哋一上任第一就其實咧就要成立一個叫做721嘅獨立調查委員會嘅工作小組，咁調查嗰、追究721嘅事件啦，咁同埋所謂721嘅警黑勾結啦，以及咧追究嗰、那個警察嘅暴力。是暴力問題啦，同埋喺逆權運動當中咧，都好多被自殺嘅人士嘅，咁我哋都會喺區議會裏面去追究咁樣啊。咁除咗呢一方面以外，當然係民主啦，同埋地區工作我哋都會做啦，包括將嗰個所謂即係大白牆工程啦，14嘅行人天橋咧，我哋要求嘅係擱置咗佢，同埋將佢優化嘅啊。 嗯，嗱喺啊， 咁就推到重围，简单讲就系、 你哋起嘅啦，但系针对呢啲，譬如系警方或者头先你讲啦，721嗰啲咧，咁啊，因为区议会其实就未必一定有权系可以叫到警队去列席啊，或者系去你哋嘅会议上面去解释啊等等嘅，咁啊可能系变咗你自己提嘅啫，未必有啲咩实际作用喎。同埋区议会咧，一般即系市民会觉得系为地区工作啦，咁你而家将佢去到一个譬如话而家嘅一个好高嘅政治事件。 要摆个区议会讨论，你觉得嗰个效用大唔大咧？ 都大嘅。第一，区议会本身嚟讲咧，真系一个地区一个民主嘅选举产生嘅。 嗯。 咁而特别今届咧，事实上有290多万人去投票噶嘛。 嗯。 咁第三咧，就区议会嘅大会咧。元朗區個指揮官就必須要列席區議會嘅，咁佢必須要質詢嘅。咁如果佢哋假設佢唔答嘅話，當然啦，我哋議員都有好多方法嘅，包括就我哋本身會成立工作小組去啊。咁第二咧，我哋會向要求嗰個警務處長去投訴，同埋包括警監去投訴啊嘛。咁第三方面咧，我哋甚至乎可以，因為佢。警政方面咧，有啲撥款係需要經過我哋原來區議會嘅，包括所謂滅罪委員會啊。雖然佢啲所謂滅罪委員會就冇咩用㗎啦，即係搞下啲咩滅罪嘉年華之類嘅嘢。咁但係都要經過我哋區議會嘅撥款㗎嘛。咁咧啲某方面程度上，我哋當然會要佢必須要遵守我哋議會規矩啦。咁所以我哋會喺佢提出個質詢嘅，好似大家會覺得區議會一個地區總召啦，咁 關注民生啦，關注地區嘅民生，為地區嘅民生工作啦， 係啦。咁但係嗰個問題上，而家呢啲其實都係一個人民息息相關嘅事嘛。我哋見到好咁多市民被即係無辜被警報對待啊咁樣。咁所以我覺得呢啲係其實。是一个真正的一个民生事项嚟噶嘛，所以我哋觉得是区会需要讨论去切实落去咁样。 嗱，如果按照你个做法，或者即系譬如话包括咗譬如追究呢个元朗721啲人袭击市民啊等等啦，咁其实可以预见到个警民关系到时候都好紧张噶噃，会喺个地区会唔会啊？ 我就唔会觉得会紧张嘅，因为第一，你而家讲紧啲所谓白衣人咧，唔单止系会分子嚟噶嘛。咁我哋區議會追查呢啲黑社會嘅事件，同埋有啲不良嘅警察啊參與其中。咁你警方係應該感謝我哋啱噶嘛？正如講句笑話，今日全香港有個機構叫廉政公署嘅，去調查警察貪污嘅。咁唔通咁樣調查警察貪污嘅機構唔應該成立到成要撤銷廉政公署咩？咁所以我覺得警方就唔應該係抗拒我哋去追查嘅，仲應該協助我哋，配合我哋先合理嘅。 但呢個就比較樂觀啲嘅推論啦。咁但係現實上係咪真係發生咧？咁你哋個準備會係點咧？譬如話，如果舉個例，佢哋覺得係即係唔會回應你嘅問題嘅，或者覺得呢個唔係區議會嘅權限範圍嘅，咁可能係變咗你哋一路有咩訴求啦。但係警隊裏邊都未必一定肯同你傾嘅。咁會唔會你覺得即係頭先講嘅嗰個緊張或者衝突嗰咧，就係話大家為繼續各說各話啦，或者可能係有啲會議上面會有討論針鋒相對，但係。未必對件事會有啲咩特別解決到，或者你哋係咪真係想知道啲真相？但啲真相係咪真係可以透過咁嘅途徑可以得到咧？咁你個心理準備會唔會係要點樣做咧？即係呢方面， 基本上咧就區議會咧就兩個月所謂開一次會議啦，大會啦，咁同我哋成立工作小組啦。咁我哋覺得，因為第一月份下個禮拜開會嘅時候已經會成立7/1嘅啦，咁呢個調查小組啦。咁跟住落嚟嘅嗰個議會呢，其實都有個時間嘅。我哋會覺得第一月份警方可能會抗拒。二月份都可能抗拒。三月份、四月份其實佢哋唔會，其實個態度我相信應該會軟化嘅。因為我唔相信特區政府呢係要完全犧牲曬佢哋嗰個所謂嗰、那個所謂管治，因為如果你繼續包庇呢啲所謂嗰啲警暴嘅問題啊，包庇啲警黑勾結嘅問題咧，其實佢自己斷送咗自己嘅管治啫嘛。咁我哋所以係我哋會覺得時間係比我係越嚟有利。 你哋係幾時會第一次開會去傾呢件事啊？ 我哋嚟緊嘅下個禮拜二有會開會噶啦。 即係第一次開會啦。 冇錯， 就會正式提出關於呢件事。 冇錯冇錯，我哋事前都通知咗警方噶啦。咁我哋都要佢講清楚俾佢，你必須要列席議會大內質詢。 佢俾咗答覆你哋未咧？會唔會列席呢樣嘢？ 佢未， 仲未答覆 你。因為未呢、這個佢哋其實就唔係話答覆出唔出席， 佢因为根据议会规矩必须要出席， 必须要出席， 系冇错，指挥官必须要出席。 嗯、但系你知会佢哋，即系话你要倾呢样嘢，关于跟进七二一袭击， 系啦，跟住我哋话以佢成立嗰个工作小组咁样。 好啊，明白，明白，唔该晒你吓。啱啱好啊，唔该晒。啱同我哋倾嘅咧就系当选嘅元朗区嘅区员咧麦业成嘅。啱啱讲开咧，佢哋就成立之后咧就要讨论关于咧七二一嘅元朗咧就系有白衣人袭击嘅事件啦。咁希望成立一个工作小组嘅。咁大家如果想参与下有关于方面嘅讨论咧，可以打嚟18723111872311嘅。咁而家电话机旁边咧，我接通咗位观有位听众咧，同我哋讲讲嘅意见嘅，系。暫時未有啊，咁我哋咧就啱傾緊嘅咧就係關於元朗區咧就新當選嘅議員啊麥業成啦，咁佢講到咧就係一月七號咧開首次嘅會議咧，就希望能夠通過成立一個跟進七二一嘅襲擊工作小組啦。咁據佢嘅講法咧就話警方咧一定要派人出席呢個會議嘅，咁但係到底出席會議咧個過程係咪順利咧，或者警隊嘅態度係點咧？咁大家可以繼續留意啦。咁我啱啱聽講接通個電話咧，就而家就接通到啦。咁就係聽眾阿張先生嘅，張先生。是张先生。 喂先生啊。 是请讲。 今次呢我对政府不非常之不满啦。 是。 是不是我不是要帮着民运啊、不是帮着民阵。问题就是这样，你说解散你这么多人的嘛，话走就走。 嗯。 没那么易啦、啊、阿姐阿哥、你说是不是啦， 即是你讲的话终止游行那个消那样东西是不 是，是啦、应该慢慢逐步来。咁先係㗎嘛，即刻解散嘛，五點半，你話係咪啱？咁多人，嗰度幾成十成幾萬人㗎嘛？ 張生係咪你自己都有參加咗㗎、這個遊行？ 嚇、啊！ 你係咪有參加到㗎遊行？ 我冇參加， 冇參加， 我喺屋企嚟睇到電視啫，係嘛？跟住收音機成日叫人解散，話解散，你話唔係話話走就走㗎嘛？你阿師兄，你諗下係咪啦？唔係話走就走㗎嘛？你都去睇戲啊？係咪山上啊？山上啊？咁佢就唔係㗎嘛，就係 好唔該晒啊張生，就覺得呢就直算中止遊行呢都要逐步通知，就好難呢，即係嗰個現場呢我相信呢參加者好多㗎。咁消息就出咗去啦，咁到底個大隊會點樣解散法呢，或者人潮呢係會唔會真係慢慢去疏散到呢，同埋甚至呢就再往後後續會唔會再出一啲其他嘅問題呢，大家都希望會密切關注住㗎。咁我電話機旁邊呢仲有另一位嘅聽眾呢，就係麥女士嘅。麥女士。係。係啊，你好。 是听到 了。是啊，听到。 不是 我想讲一下呢，就是游行呢其实怎么说呢，我觉得他们次次游行完呢实会有这个暴乱的。 嗯。 啊、所以我就觉得即主办那些人呢你要想一下咯。 嗯。 次次我觉得他们昨天说不会的，不会有暴乱，实会有。嗱、好像汇丰银行你看看打到这样。 嗯。 我都不明白为什么咯。你真的是不是真的得罪了你们要这样呢，同埋呢即我觉得他们如果有这么影响力，你应该叫啲年轻人呢真的不要再搞破坏咯。 嗯。 即诉求是诉求，但是不应该这样的。 嗯。 是不是一定要打烂晒人哋啲铺头做唔到生意， 嗯， 系咪应该系咁咧？ 嗱，我记得咧，我记得麦女士，我哋呢度咧都曾经有一次同民阵嘅召集人都倾过嘅，咁我哋都有曾经提出同样疑问啦，即系话咁你其实系咪需要负责？是游行的过程里面全部都要和平呢，咁当时我记得个答案呢就话呢佢哋就係即係当然希望尽量维持呢，对于参与者好多嘅。咁其中有一啲呢係用一啲咁样暴力啊或者係破坏啊或者冲击呢就佢哋都控制唔到嘅。咁呢个呢就当时佢哋嗰个答案。 唔係喎，琴日我听嗰个岑生讲，佢呢就赖警方，佢就赖警方话如果不是警方，啲示威者就不会搞破坏，即不会出来堵路啊或者乜嘢咯。 嗯。 即其实有眼睇嘅。我不是说帮晒警方，警方都是即都有暴力嘅。但是你想下嗰阵时香港游行有冇会去打烂人啲嘢啊，从来都冇过、哦。就算好多人23条嗰阵时 ,03 年是不是啊、上街都不会咁嘅喎，咁多人。点解而家啲人呢是搞破坏。同埋，即係我睇到上網有啲人即係打爛啲鋪頭，啲僆仔俾人打到死，其實我哋都好心痛嘅睇到，即係好陰公，真係好陰公。如果係我仔或者我屋企人俾人打到咁、但佢又真係破壞咗人哋啲鋪頭，即係我哋好心痛同埋好怒氣，同埋佢哋話唔加人工個問題，其實我都想講立法會嘅人。 立法会啊入边嗰啲议员啊，应该唔好加人工俾佢哋啊。 嗯， 佢哋为咗我哋做过啲乜嘢咧？其实我真好想知道咯。 嗯， 你一味话唔俾警方加人工，但你哋何妨唔系年年加人工？嗰啲人工系咪先？ 明白，好啊，唔该晒你先啦，麦女士。咁啊，麦女士讲到咧，就系佢好多时见到嗰个游行之后咧，都出现啲破坏啦。咁啊，到底今次里边咧会唔会再重演咁样嘅场面咧？咁大家不妨留意啦。咁啊，电话机旁边咧仲有一位刘先生，你都接通咗嘅，刘先生。 系你好啊，陈生。 系啊，你好啊，请讲。 你好，你好。但系想加入嘅讨论咧，就而家新任嘅议员啊， 搵 唔到办事处嘅问题。 系。 咁我俾翻少少意見啦，我曾經都係94年係參加過區議會選舉啦，就成當選。咁我的面對係咧一樣嘅問題，就係揾唔到地方。我個選區係私樓啦。咁私樓更加難，佢有即係、就是、我個就係民主派更加難揾地方。 喺邊個區啊，劉生？你 嗰時我係第一城。第一城選區咁、我哋咧亦都喺當時當選啦，揾唔到地方之後咧。我哋都揾过立法会嘅申诉部啦，揾我哋政党啦，去帮手揾嘅，但系都好不幸，系到落任都揾唔到办事处， 落任都揾唔到，即系几年里边都系一个冇办事处情况之下做嘢咯。 我当选我再任12年啦，三届，系啊， 系。但我就即个疑问都系头先即系倾开啦吓，就系点解政府即系唔愿意设一个地方嘅咧，即、就、系、是、一个办事处一个地区。即系 陈生嗰时咧，我都俾个意见政府嘅。 吓， 你记唔记得我哋好耐以前咧，我哋好多街头街尾有啲啲警岗噶，楼头警岗噶嘛。而家好似冇啦。以前我哋有啲警岗，我哋可建议政府可唔可以咧租借俾我哋咧咁样。头先好似你带出个问题咧，就系、是、应该系政府提供地方俾我哋。嗰时我哋都系咁嘅建议，咁我哋服务社区，政府俾翻个地方我哋用，我唔理 合理啊， 建制好系啊，唔好你建制派或者民主派，咁都系服务社会啫嘛。 总之市民选出嚟嘅就有权去用啦， 冇错啦。我仲有一个问题，咁我落咗任又搵新嘅办事处咧，啲街坊又要适应啦，又去搵翻个新嘅办事处喺边度咧？系咪？其实 但系当时你提出咗政府嘅答，有冇答复俾你或者点解？ 当然冇啦，我落任到都系我收尾咧，我喺隔篱区嘅嗰啲商业写字嗰啲所谓商贸大厦租个楼上嘅第一写字楼，咁每个星期咧我就落买街人。 系啊，好啦，咁啊明白啦，唔该晒先啦，刘生，我哋时间关系咧要先听新闻啦，翻嚟再倾。 星期日同星期一多云有微雨，而家嘅气温18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详尽新闻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翻喺港岛嘅封路情况，咁而家怡和街、轩尼诗道、高士威道同埋金钟道来回方向，以及喺德辅道中来回方向同埋遮打道近住遮打花园一段咧，都系暂时封闭噶。就因应港岛嘅道路状况，而家怡和街、轩尼诗道、高士威道同金钟道来回方向仍然系封闭，德辅道中来回方向同埋遮打道近住遮打花园一段咧，亦都系暂时封闭。咁而喺公共运输服务方面咧，多条嘅港岛同埋过海巴士路线继续仲系改道行驶，电车介乎金钟港铁站至到北角总站嘅来回线，以及系跑马地圈嘅电车服务咧，都系暂停。隧道嘅情况，各区隧道交通暂时都系正常。咁而喺路面方面咧，新界区西贡公路近住白沙湾码头一段来回方向咧，交通系挤塞，车龙分别排到去康湖居同埋普通道近住福民路回旋处。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提提大家咧，我哋香港电台嘅交通消息今晚系会延长至到晚上10:04嘅新闻过后。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准时上到第一班巴士，翻到公司熟悉嘅感觉。在校园钟声下准备新的一堂课，茶楼人来人往，一盅两件伴随闲话家常，货品准备妥当，打开铺头闸门，感受温暖的阳光。新的一日，期望新的开始，珍惜香港这个家。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 King Kong。 咦，把声好熟喎。 King Kong 最佳拍档啊。 唔係啊，俾啲 tips 大家啦，佢喺 O 记入面做叶辉嘅。 叶辉 佢喺铁探入面做何力强嘅呢。 何力强 哦。 我名叫 King Kong。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晚八点至十点，刘伟恒、梁礼勤、何铿，仲有我林敬刚， 手下留情， 言不尽，风不息。 我哋会以最有诚意、最谦卑嘅态度接受批评，继续与市民同行。 啊，冇人需要辞职噶，你以为咁样嘅道歉有用嘅咩？ 我哋都希望社会安静落嚟，唞一唞。 香港人担保。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香港变成了一个武警天堂。 不要让这个政治的仇恨放晒落我警队的同事度。 我不希望道歉变成一种风土病。 为什么要用政治去凌驾民生呢？ 香港今时今日搞成咁，是因为我们的制度。 无畏无惧， 无畏无惧， 严正执法， 严正执法。 提醒掌权的人，我们与恶的距离是这么接近的。 不要做一些会伤害香港的愚蠢决定。 去得太过重，民意是会逆转的。 我们会失去接待的利益。 我们真的是一条船里面来的，我们不是敌人来的。 香港人 加油， 香港人 加油。 自由风，自由风。主持陈景祥，评论员袁眉昌。 新聞回來繼續自由風，我們會繼續跟大家談一系列的熱門話題，大家如果有什麼興趣參與討論，還有有什麼議題，尤其是今天我們剛早前談過就是關於民陣的元旦大遊行，新的區議員當選之後今天開始就履行他們的職責，還有我們稍後會談到關於就一些譬如說一些外國領袖就對香港的 警暴問題發表一些意見等等，就都一併會在自由風裡面討論，大家有興趣可以打嚟18723111。今日嘅自由风就有位新嘅评论员咧，就同我一起咧就合作啦。咁就系袁离昌嘅，袁离昌你好啊！ 大家好，新年快乐 啊！咁新年快乐。咁同埋咧就跟住一段时间咧，佢都会系即系担任我哋星期三呢节嘅评论员啦。咁啊，袁离昌咧就系都唔算系新人噶啦。咁你都曾经嚟过电台节目，系咪做过一啲评论啦？咁啊，报章里面都应该会睇到啲大作嘅，经常。咁啊，因为你系即系新嚟啦，咁我都简单介绍下你先啦。 好 嘅。咁啊，袁离昌咧就系喺英国。格雷丁大学完成这个战略研究的博士之后，就在香港的不同院校就教这个国际关系和政治相关的课程，亦都在报刊撰写评论。在政治参与方面，就2015年就汤家骅就成立民主思路，就港大教授陈祖维就推荐袁离昌出任第一任的总干事。稍后到2017年特首选战，袁离昌就加入了这个曾俊华的班底，就但系当然最终咧就系曾俊华就当选唔到啦，咁就系林郑月娥当选嘅。咁就随后咧，咁袁离昌就获得阿叶太咧、叶刘淑仪咧招揽咧，就加入咗新民党。咁加入咗新民党之后咧，咁就即系都系属于新民党其中一部分啦吓，参与一啲研究工作嘅。记得你当时好似 不过唔系党员，系职员。 咁啊，到后来咧就咁，但系后来咧有少少变化啦，系嘛？应该系就系到呢个反修例运动咧，即系旧年啦，而家讲系旧年六月啦，咁就。袁离昌就好多论调似乎同新民党都或者叶太本身都未必咁一致啦吓，咁就似乎应该有啲分歧啦，咁就终于就离开咗，咁啊辞去咗咧胡言智库嘅政策顾问一职，咁咧就袁离昌当时话咧就同叶太系和平分手啊，咁啊到现在为止咧就我哋坐喺你面前啊，袁离昌你会继续担任一个评论嘅工作啊， 你见我都冇穿冇烂咁样， 系，咁啊今日我哋第一日即系倾啦，咁我哋咧就啱啱头先啊倾开咧就系关于今日嗰个民阵游行啊，咁同埋咧就系即系到底即系一啲区议员咧，即系我哋话咧就开始即系开始理身啦。咁香港即系我谂呢个政治嘅生态咧，都开始系我谂发生紧啲新嘅嘢噶。咁啊，袁离昌你自己对于嗱，而家系新一年啦，开始咗啦。咁不如我哋先从呢个即系政治嗰个一啲现象啊。咁啊，大家即系尤其是记得咧，就寻日咧，即系阿特首林郑月娥咧就话听讲系有啲公关公司啊，帮佢咧就拍咗一啲即系片啦吓。咁啊，同呢个即系市民即系。 做一啲對話咁樣啊，咁啊就亦都表達咗佢自己對一啲香港嘅意見嘅。咁同埋咧就再稍後啲嘅時間咧，睇到咧就佢去即係探望呢個警隊啦。咁尤其一張照片咧，影到佢就派啲飯盒啦，俾啲警隊啊咁樣。咁同埋佢對警隊發表嘅講話嘅時候咧，大家睇到佢咧個神情都相當輕鬆嘅。咁而且就即係發出個呼籲咧，就話咧佢哋正義啊站在佢一邊嘅嚇。咁啊會繼續咧就係即係止暴制亂。咁啊等等呢啲咁嘅現象咧，你會覺得嗱，譬如我哋即係都經歷咗六個幾月啦，因為呢個反修例嘅衝突啊等等啊，咁啊有起有落啦。咁剛剛咧就我哋都再講過關於民陣嘅元旦嘅大遊行嘅，咁人數都亦都仍然係繼續咧相當多嘅。咁啊再加上咁多咁樣嘅即係特首嘅言論啦，或者好多嘅其他嘅發展啦，你自己覺得而家對2020年開始之後啦，你自己點睇呢個香港嘅政治形勢咧？ 咁首先其实琴晚我諗林鄭月娥嘅讲话啦，嗰段片啦，同埋習近平主席嗰、那个新年嘅贺词啊，各方面其实都反映緊中央也好，特区政府也好，都係想其实喺林鄭嗰个旁白嗰个文，其实都见到佢最后都係话係啦，香港可以重新出发。我諗我哋經過咗六個多月，我哋都知道其實中央對香港嘅問題都冇乜特別嘅新嘅諗法。咁佢都知道其實呢件事再唔平息落去，其實對佢自己都冇乜好處嘅。我相信即使我哋唔睇翻呢啲片，其實琴日都話我哋之前本來政府都話係冇煙花呢個表現嘅，但最後你見都放得好耐，又放得好多，都放得好靚。咁當然我諗一部分係有個公關嘅含義啦，因為冇理由你成個死城咁樣，即係冇理由你過節。但係呢個亦都俾其實都某程度一個好重要嘅反應，就係佢哋都明白，如果用舊時嗰種對抗性嗰種思維嗰種做法，其實對大家都冇好處，對佢自己都冇好處。所以佢不如嚟個係咯，不如俾外界知道，其實佢都係係咯，香港都依然係咁美好嘅，係咯。我哋亦都譬如佢講話，佢自己都承認作為行政長官，佢係責無旁貸嘅。咁亦都係我諗比較重要兩句係要承認我哋喺制度上嘅不足啦，同埋社會多年嚟累積嘅深層次矛盾。咁呢個雖然同國家領導人嘅講話都有啲相似啦，但係其實今次佢一個比較可以係咯，比較坦白啲、坦誠啲咁講出佢自己嘅問題同埋香港嘅問題，咁呢個都反映到佢一種新嘅思路。 咁啊，習主席嘅講話咧，嚇即係元旦咧，就話咧就係提到咧近幾個月咧，香港局勢牽動大家嘅心啦，咁咧就沒有和諧穩定嘅環境咧，怎會有安居樂業嘅家園咧？咁啊，真誠希望咧，佢話咧真誠希望香港好嘅。咁到底呢個説話裏面咧有冇啲咩微言大義咧？咁我哋咧就而家新聞時間到啦，翻嚟咧再詳細同大家傾。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民阵宣布下午大约五点半之后收到警方通知，终止游行同集会，在终点同起步点的围院，大会呼吁市民沿路以最近的方法离场。另外警方说下午四点几有人在轩尼斯道和卢押道破坏一间银行的设施，包括玻璃门和柜员机等，警方拘捕五人涉嫌干犯刑事毁坏罪。湾仔警署报案室而家已经暂停服务，市民如果有紧急事故，请致电999。民阵发起元旦游行，在其中一条合法游行路线湾仔轩尼斯道，警方同游行人士一度发生冲突，防暴警员多次向市民同记者施放胡椒喷剂。下午四点几，怀疑有人涂污同破坏商铺，有人向警员投掷杂物，防暴警员冲前制服几个人，手持胡椒喷剂指向游行人士，要求他们返回行人路。警员其后向游行人士施放胡椒喷剂，市民散开同退回行人路，防暴警员继续冲前向在行人路上的市民施放胡椒喷剂，几个市民没有装备，需要由其他人协助清洗双眼。警员多次叫市民不要挑衅，有游行人士以扬声器回应，呼吁警员保持冷静，并反问警方是不是不想市民继续游行。 旅发局的除夕大抽奖，很多市民都收不到验证码，以致未能够登记参加抽奖。旅发局总干事程鼎一向市民道歉，又说昨晚电脑系统并没有超出负荷，能够发出验证码，但市民都就收不到，正是调查原因。旅发局其后取消验证码的要求，抽奖时间延至今晚八点进行，所有登记过的市民都可以参加。有资讯科技界人士批评验证码的步骤是多此一举。金管局同三间发钞银行宣布，今个月14日开始提供各款面额的新钞和迎新钞给市民兑换，配合封利市的需要。发钞银行同日起提供2018系列的20港元和50港元钞票，市民可以在三间发钞银行的分行兑换。随着这两个面额的新版钞票推出，2018年系列的五种面额钞票将会全数在市面流通使用。新版1000元、500元和100元的纸币就早前已经推出。金管局说，本港流通钞票的新净程度非常高，外观完好的旧钞适合用来封利是，鼓励市民继续支持使用迎新钞。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17至21度，吹和缓的东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天气和暖，星期日同星期一多云有微雨。而家气温是18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意外啦，喺新界西贡公路近住白沙湾，因为有意外，咁而家呢一段嘅西贡公路咧系要实施单线双程行车，来回方向咧交通都系非常挤塞嘅，车龙分别排到去濠涌同埋大网仔路近住木棉山路。咁就喺西贡公路近住白沙湾段，因为有意外，而家要实施单线双程行车，来回方向咧车龙分别排到去濠涌同埋大网仔路近住木棉山路。之后同大家跟进翻咧喺港岛区嘅封路情况。咁而家怡和街、坚尼斯道、高士威道、金钟道嘅来回方向，同埋德辅道中来回方向，同遮打道近住遮打花园一段咧，暂时都系封闭。咁就因应港岛区嘅道路状况，怡和街来回方向、坚尼斯道、高士威道、金钟道来回方向，同埋德辅道中近住遮打花园，以及系遮打道近住遮打花园一段咧，都系暂时封闭。公共运输服务嘅安排方面，咁而家多条嘅港岛同埋过海巴士路线咧，继续改道行驶，电车服务介乎金钟港铁站至到北角总站的来回线，以及跑马地圈的电车服务都是暂停。隧道方面，各区隧道的出入口交通暂时正常。可能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一封家书， 一声关注， 一句寻神的， 寻神的。 有些人以为只要放火打人之后接受法律制裁就不算破坏法治。 香港律师会会长彭允熙， 其实无论背后有什么动机、理念，暴力始终是暴力，不可以鼓吹。 香港电台第一台， 星期六朝早九点， 声声关注 香港家书。 要健康，除了注重饮食和运动，还要做足预防大肠癌的措施啊。 我参加了政府的大肠癌筛查计划啦。50至75岁的香港居民现在可以获政府资助免费做筛查，有需要的话还会照大肠和切除息肉。 上 www.colonscreen.gov.hk 了解多些，或者打3565-6288找专人问一下啦。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景祥，评论员袁微昌。 自由風翻嚟啦，啱講開咧就係呢個習近平主席咧元旦嘅致辭裏邊咧都特別提到關於香港嘅一段啦嚇，咁啊其中咧就有關於咧佢提到咧就係話主席話咧真誠希望香港好，香港同胞好，咁啊到底呢段話應該要點樣演繹咧嚇？咁到底想香港好，咁中央係咪會做啲嘢咧，或者係咪希望令到呢個真係香港會變好咧，成為一個事實咧？咁因為大家知道中央肯定有佢嘅即係方法啦，或者即係整件事裏邊嘅一個好決定性嘅力量啦。咁好啦，袁黎昌。你即係做咁多政治評論，你同我哋解讀一下有冇辦法？咁啊，主席到底今次特別提出呢樣嘢，咁啊，到底係要點樣去理解啦？或者係咪有啲咩信息想講出嚟？ 咁我哋睇到其實講澳門同同香港呢兩呢段，其實喺差唔多。最後佢話咩？即係收尾之前嘅最後一段嚟嘅。咁佢講咗澳門先，咁就話澳門嘅繁榮穩定感到欣慰啊！即係證明呢個一國兩制行得通啊，亦都辦得到得人心咁樣。咁跟住佢之後就再講係咯，即係香港局勢牽動住大家的心。咁我相信佢呢半年有多經常都牽動住佢個心㗎啦，因為經常佢做咗下嘢，突然之間香港啲嘢又搞咗佢啲嘢。咁當然我頭先對應翻其實林鄭月娥嘅嗰、那個即係政府個短片啊，同林鄭月娥。呢幾日嘅行為都睇得出，其實佢哋都想係一個新嘅開局啦。咁如果用一個係咯香港以外嘅角度啦，我哋都睇到其實1月11日台灣已經選舉啦，1月15日咁已經又有消息話要去白宮度簽署中美貿易協議嗰個首階段協議啦。咁如果俾你係習近平，你都至少頂埋呢半個月先啦，即係頂埋15日簽咗個協議，跟住係咯，等台灣嗰度唔好再發酵，唔好等國民黨又唔知跌多幾十萬票咁樣。咁呢係佢要做到一樣嘢嚟嘅。咁當然其實個口氣當然其實我都覺得係好溫和，即係亦都反映到佢係開始願意面對現實啦。 嗯，系，咁我哋咧就会继续留意一下啦。咁到底中央会唔会有啲咩做咧？咁我哋翻翻嚟香港咧，我就会继续睇一睇咧，到底而家喺民阵今日咧就发起咗元旦大游行啦。咁去到呢个湾仔区嘅时候咧，就都出现咗啲问题嘅。咁就警方应警方嘅要求咧，就民阵话提早咧要结束呢、這个要及早咧要结束呢个游行嘅。 阿华，多谢你叫我出嚟跑步啊！做完运动真系零舍醒神啊！ 本身我自己都跑噶啦，见你成日话想做运动咯，咪叫埋你一齐咯。不过想健康嘅话咧，就要恒常运动，唔好三分钟热度啊！ 你唔好睇小我啊，我真系想噶。 咁你不妨根据自己兴趣、时间、技巧、健康状况同埋体质，制定一个可行嘅体能活动计划，日日喐一喐啦！ 香港电台与你缔造健康香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翻嚟咧，我哋就係啱傾緊咧關於元旦大遊行嘅，咁咧就主辦單位咧就我哋據知咧就話，因為個遊行咧喺中段咧曾經出現咗啲問題啦，咁喺灣仔咧有啲嘅衝突嘅，咁咧就據呢個警方自己講咧就話咧就同主辦單位傾過咧，就主辦單位同意咧就提早結束喺維園進行嘅公眾集會嘅，咁咧就到底個現場嘅情況係點咧？咁我哋就接通咗咧民陣嘅副召集人咧黎恩浩咧，同佢傾一傾咧，到底而家現狀係點樣嘅？黎恩浩。 系你好，两位主持吓， 系你好啊，啱啱我哋喺揾紧你，咁咧就你而家嘅现场嘅情况系点？你喺边度啊？同埋你哋系咪已经系宣布要解散嗰个游行噶啦？已经 嗱，我哋而家咧就喺德辅道中同埋呢个北打街嘅交界，咁我哋嘅龙头嘅头车咧，其实咧系而家系呼吁紧大家咧系尽快离开现场嘅，咁但系我哋要强调咧。我哋呢個舉動，我哋呢個呼籲咧，係迫於無奈，而我哋亦都冇同意到，即係警察咧係要強行取消呢個遊行嘅，所以我哋對於警察即係發布呢個説法咧，感到非常之憤怒，同我哋要譴責嘅。 嗱係啊，因為根據個講法咧，就話係警方主動即係同呢個主辦單位協商之後咧，主辦單位同意提早結束噶嘛，即係按照你個講法嘅話，就唔係咁樣嘅、那個情況。 我哋查警部指警方，我哋嘅不派嘅通知書咧。是警察要求我哋咧，系可以隨時，警察咧系可以隨時要求我哋解散呢個遊行嘅。 嗯 咁所以其實按北派嘅通知書嘅要求咧，我哋係迫於無奈咧，係要依從警察嘅指示。 嗯。 啊、如果唔係咧，呢、這個遊行就變成一個非法嘅遊行。咁但我哋民陣係堅持係要搞一個合法嘅遊行嘅話咧，我哋只能夠迫於無奈接受。但實際現象就係話，其實由頭先灣仔發生嘅衝突事件之後咧，其實成個大部分嘅市民都係好順暢咁去參與緊呢個遊行噶。 嗯。 其實根本喺即係灣仔之後嘅路段都冇任何嘅衝突發生，而且銅鑼灣有好多嘅市民喺度嘅， 如果警察突然是要強行終止個遊行呢，效果得兩個嘅啫。第一就是會令到大量在現場的市民呢是會感到恐慌，亦都是沒辦法即時可以離開到的，亦都是會有安全的問題會出現的。第二個問題就是說警方講這個說法呢，就是要分化今天參與元旦遊行的所有市民。我們半年以來呢是和勇不分，齊上齊落，現在警察做的方案呢就是要我們呢跟不同的市民去割席，我們完全不能夠接受這個做法。 嗯，這個是不是以前未曾經未試過的呢，就是說在這個遊行的途中就是要求他們提早結束。 6月到現在，我們即是在6月12號警察用催淚彈攻擊民陣合法的集會，而強行終止了這個遊行。在之後呢，我們的遊行一是呢就被反對，一是就好像今天這樣，是今天是第一次了，就是說突然在遊行舉辦的途中要強行終止我們的遊行。今天是2020年第一個合法的遊行呢，就是這樣被警察破壞了。 嗯，那你現在現場是怎樣啊？即是你現在的位置是不是在中環已經是到了那個終點的，你自己的位置？ 我自己的位置就在中環的北打街和這個德輔道中的交界，其實很多市民都是響應民陣的呼籲是離開的。 嗯， 其實大家都很想快離開，但也都很擔心，因為第一有很多地鐵站裏面已經有防暴警察站在那裡，他們很擔心會無端端被人拉。 嗯嗯， 第二就是說其實根本時間這麼短促，很多人是沒辦法即時可以離開的。所以其實警方做這件事，如果今天發生任何出現安全的問題或者有很多的衝突，警察是要負上很大的責任。 是，那你在現場裏面是怎樣呢？是不是繼續是都要呼籲市民是要散了或者是要走了這樣呢？ 警察原本是直接要求民陣是6点15分就都要是要結束，要停止所有的活動，但是我們為了保障市民的安全，我們是會堅持到所有的市民即係參與民陣遊行嘅市民去到中環離開啦，我哋先至會正式結束我哋嘅物資，同埋係會離開嘅。 嗯，咁而家啲市民嗰、那個情況係點啊？即係佢哋係都繼續係要求要行埋落去啦，因為是係願意即係解散咗啦，就散隊啦咁樣啦。 好多嘅市民咧，其實你聽到我背景都好多嘅呼籲啦，好多市民其實而家都係都係好快咁樣咧，係離開緊中環嘅。咁亦都好多市民咧，其實就留喺度，希望保護一啲即係可能係冇任何裝備、冇任何去即係保護自己裝備嘅市民咧，係先離去嘅。咁所以好希望咧，其實警察係唔好再喺度講大話，係應該咧唔好即刻咧係去停止所有呢啲嘅活動咧，係俾市民盡快離開先。 係李豪，咁我比較關心銅鑼灣方面啱啱起步嗰啲，因為佢哋我諗佢哋係最無奈同埋最鼓噪嗰啲，佢哋有啲啱啱喺度出 Sogo， 咁佢哋而家嘅反應係點樣咧？你哋點樣安排佢哋散去咧？其實 嗱，我哋九叉。係喺銅鑼灣咧，即係所得到嘅信息咧，其實都係有好多市民喺嗰度好不滿嚇。咁、但係咧，其實銅鑼灣其實最可以方便離開嘅地方咧，就係港鐵站。咁所以好多市民其實都係去緊港鐵站㗎啦。咁、但係咧，其實如果用警察嘅講法咧，根本而家係唔會有足夠嘅時間咧，係俾市民離開嘅。而且而家亦都係過咗警察所講嘅6:30嗰個時間嚇。咁、所以我希望警察咧係一定要確保到所有參與遊行嘅市民咧係可以已經喺銅鑼灣等嘅地方離開咧。先至咧，係去要求我哋正式結束呢個遊行。 嗯，而家個發放嘅信息係點樣做嘅？即係譬如話，警方就同你講咗啦。咁啊，即係你哋都話要求係會即係呼籲啲參與者咧係要結束噶啦。咁因為大家都知道個隊伍好大噶嘛。咁啊，頭先講到咧，直頭有啲好似喺維園而家仲未開始起步嘅，即係可能係啱啱先開始嘅啫。咁點樣將啲信息可以保證到俾翻曬啲參加者，或者如果真係安全走嘅，係能夠做得到咧咁？ 嗱，我哋現場仍有一啲嘅狗踩到咧，係呼籲緊大家離開。咁而其實現場有好多嘅議員同埋區議員咧，同埋政黨嘅街站咧，有好多仍然係留喺度咧，係叫大家去疏散嘅。咁第二就是我哋嘅社交專業啦，我哋嘅 Facebook， 我哋嘅Telegram 亦都係咧定期發布緊指示，大家可以去睇翻民間人權陣線嘅 Facebook 嘅專業，同埋咧係睇翻 Telegram 嘅頻道嘅。 嗯，咁而家个情形，你中环嗰度咧，仲多唔多市民集结紧啊？或者系即系嗰个散去嘅情况顺唔顺利啊？ 嗱，现在咧仍然系喺一个好流水式嘅方法咧，系散去紧嘅，喺中环嘅市民，咁亦都有啲市民咧系仍然留低喺度，系想确保紧其他市民先离去嘅。咁我哋都会尊重呢啲市民，但系我哋都系继续喺度呼吁大家咧，当你完成咗民阵嘅游行去到中环之后咧，就请大家尽快离开，因为警察喺一小时之前咧系强行。是终止了我们的游行，令到我们迫于无奈要在这里呼吁大家疏散。 嗯，那现在在较早前呢，在这个湾仔呢出现了那个冲突事件那里呢，其实对那个游行的队伍是有影响的吗？当时那个事件。 其实呢当时是发生了这个冲突，也都大家都会知道。但是呢其实在5点钟之后 5:10左右嘅時候咧，警察已經完成咗佢哋嘅拘捕行動咧，並且係上警，即係並且大家喺電視上面都見到，其實佢已經放緊手擲嘅催淚彈。其實然後咧，其實好多嘅警察其實已經係離開咗，咁個遊行可以繼續進行緊嘅。而我哋收到警察係要求我哋終止遊行嘅信息嘅時候咧，其實喺灣仔有好多市民都係行緊嘅。所以其實根本本身個遊行咧，即使發生咗一啲小衝突，但其實根本係進行緊嘅時候，根本睇唔到任何理由警察係要強行。突然要個遊行中止，除咗佢要嚇市民，令市民感到恐慌之外咧，我諗唔到其他原因。 嗱，以往咧我見到有衝突咧，多數都係有陣時係遊行完咗之後發生啦。今次就係行緊嘅期間咧，即係睇到喺灣仔嗰度就已經出事啦。咁你自己點樣睇呢啲示威者去破壞銀行呢件事咧？ 警方已經嗱，我哋其實喺前嘅記者招待會亦都講咗，希望大家咧就真係唔好裝修，亦都唔好用任何嘅方法咧，係令到俾警察有藉口咧係去拘捕。咁但我哋都會記得一件好清楚嘅事實咧，警察係由八月開始咧，係會裝扮成示威者，混入示威嘅人群當中去進行破壞同埋分化嘅活動嘅。我哋記得翻上次12月8日喺高等法院發生嘅事件，甚至再更早嘅時候咧，到現在我哋都唔知道究竟嗰啲係咩人做嘅。就亦都過幾日都睇到防暴警甚至拉過一啲裝扮成示威者嘅警察，係要警察公開話係自己人，咁你先至唔拉。咁究竟你點樣可以證明到做呢啲事嘅人唔係警察裝扮而去挑釁警挑釁市民呢？ 即係你意思講今次你覺得係警察自己係喺灣仔嗰度 任何嘅證據證明係咩人做，但係無論係市民抑或係警察都可以有同樣嘅裝束嘅喺今日嘅遊行裏面。警察自己唔去查案，就係因為呢啲事件就強行終止一個有咁大量市民參與嘅遊行呢，其實就係要破壞我哋今日嘅遊行。 好啊，咁我哋倾到呢度先好嘛，唔该晒你啊，黎恩浩。 多谢。 咁啱同我哋倾嘅咧就系民阵副召集人黎恩浩啦，咁佢啱就讲到咧就今日次个示威里边咧就按照警方嘅讲法咧就话同主办单位协商之后咧，主办单位就同意提早结束啦吓。咁但系按照黎恩浩嘅讲法讲咧，咁佢就话就唔系噶，即系话原来咧其实系即系佢哋就唔想噶，佢觉得系警方即系故意咧做出一啲动作咧，令到佢哋咧吓，即系要被逼啊，差唔多吓系腰斩呢个游行噶。咁呢个都好似系咁耐以嚟都未。未试过有咁样嘅情况啊！ 咁我谂首先民阵第一个不满就系、是、我谂之前有个报道就系话警方系都喺冇知会佢哋之下就发放催泪弹呢个其一啦，咁之后就又终止咗佢哋个游行啦，所以呢几方面我谂喺佢哋个角度嚟讲会觉得系一种阴谋或一种图谋，其实都正常嘅，但系我哋。都亦都有理解到，其實喺灣仔咁啱喺遊行一個中間嘅點，咁突然之間有呢個衝突，其實我諗警察都要做個決定，究竟你繼續俾唔俾銅鑼灣即係或者維園啲人一齊，即係再繼續過嚟啊？定係你先中止咗呢個遊行，再繼續去處理呢件事？咁呢個其實都係個幾困難嘅抉擇嚟嘅。 好啊，咁我哋嘅電話機旁邊有位聽眾咧打通咗咧，就同我哋想傾下嘅關於呢個遊行嘅事嘅，陳女士。 喂，你好啊！ 系你好， 我想讲咧，就系、是、次次咧都系一啲唔知啲乜嘢人就假扮示威者，跟住咧就搞到乱晒龙，咁就搞到好似次次都系啲示威者堵路啊咩，其实根本有阵时好多时系影到系啲人揸住啲伸缩棍啊，跟住之后又话捉到又话系自己人啊自己人啊，跟住咧又一齐影到话一齐入警署入面、啊。咁呢啲点解冇人谴责嘅？ 嗱，呢个咧，但系我觉得即系，因为而家呢个咁嘅讲法其实都好耐噶啦，即系话系有其实警方即系乔装呢个示威者去破坏，其实再到早前嘅时候咧，喺地铁站咧都有嘅。咁但系即系警方而家自己就话想止暴制乱噶嘛，咁你自己再制造翻呢个出嚟，咁个目的或者个过程系点样理解？点解咁样做咧？ 其实 或者我哋又有几多证据去提出嚟可以证实到呢样嘢嘅咧？ 其实。就好多根本記者朋友就影到出嚟，咁當然警方梗係唔會承認㗎啦。咁我哋都冇證據。咁但係市民隻眼係睇到㗎嘛。市民冇理由話係唔係呀唔係呀，咁如果你唔係警方，咁你點解會有伸縮棍先？ 好，咁明白。 咁啊，陳女士又講咗咧，即係佢都覺得係可能係警方，甚至係咪自己出嚟去搞一啲問題出嚟咧？咁我哋電話機旁邊咧，仲有位張先生，不如同張先生都再傾下先。張生， 主持咁主要就翻社會問題有四點嘅觀察啦。咁頭先你六點前咧有個女士就係話即係因為由於啲嘅暴徒嘅破壞咧，搞到呢個事件都好令人哋憤啦，即係憤慨咁樣啦。其實咧喺活動初期咧，我都有咁樣感受嘅。因为是属于这些行为的不恰当啦，是啦，但是后来随着这个政府和警方的横蛮无理呢，和很多的可行的方法他们都诸多推搪的情况之下呢，其实我自己个人心态呢都对这种所谓的合不合理的情况呢，加上有刚才乔装的问题呢，其实我已经开始是有即有些镜即接受程度是高了的。我想说的就是说是危险的。即我不理那个是哪一个做都好，其实呢如果是真的我哋市民做嘅时候咧，系更加危险噶咯。咁但系我觉得就系话，警方做嘅机会咧，亦都系唔可以排除噶咯。咁第二点就系话咧，亦有头先个女士咧个反应就话咧，香港人或者中国人咧，嗰种顺民心态咧太强啊。就系香港人咧系好讲道理啊。凡系在位嘅咧，都相信佢有一定能力，一定嘅知识，可以系俾我哋更加优胜。但系呢点咧，我哋要好小心噶咯。呢个我哋唔可以完全话失信任佢咯。首先一點就是說警方的人工應該修改或者限制的時候呢，我們往往就在很務實情況之下呢，哎呀制度上不可行就算啦，不要啦，其實是不可能的，我們往往這樣的情況之下呢，很多東西都受到限制的咯。第三點，譬如這個黃色經濟圈呢，正正就是既可行又合法之下呢，但是政府呢大肆打壓，所以香港人呢就不要被這些就是誤導呢，所以去影響到咯。到最後一點，早前鄉村集有個阿 Sir 就係話警嗰啲嘅市民咧掟汽油彈，唯一目的就係想燒警察，呢點我覺得完全係妄斷噶，因為咁耐以嚟咧佢哋冇咁做過，同埋燒親都係呢個嘅死物，同埋講咁市民警方，如果你真係即係有，同埋咧個防線咧，警方係完全可以去修改，同埋市民咧係全靠雙手去掟投擲呢個咁嘅距離嘅時候咧，可想而知嗰個控制嘅程度咧係相當之個危害性咧係相當之有限嘅咯。所以我希望其實係咯，市民聽到呢個信息嘅時候咧，要好小心咁樣去篩選咯。 明白。好，唔該曬啊，張先生啊，咁我哋呢度咧就有睇到警方嘅一個聲明嘅，咁警方亦都話咧自己多次係否認咧喬裝破壞嘅，咁啊包括咗10月6日啦，咁啊警方今日就去發稿澄清咧，就話人係聲稱有警務人員咧係假扮暴徒啊進行破壞行為，咁啊警隊重申咧絕無此事，咁啊對於呢種惡意中傷嘅失實指控咧予以強烈譴責嘅，咁啊呢啲指控咧都相當嚴重嘅，咁啊到底個實情會點樣咧？咁我諗就大家都要繼續觀察啦，咁大家有興趣繼續去參與下嘅討論咧，可以打嚟18723111872311俾自由風嘅。咁啊，跟住落嚟咧，仲有一位凌女士亦都打通咗電話嘅，同我哋傾下先啊。凌女士， 係喺度。 係你好啊，你講啦，歡迎到你。 好啊， 你好。 嗱咁樣，頭先我聽到一位女士講咧，我自己就好唔抵得，咁我就打嚟啦。咁嗰位女士佢就講話，乜嘢得罪有咩嗰個匯豐銀行？而家你就係得罪嘛，嗱，我希望嗰個女士聽住，而家匯豐銀行就得罪咗全香港人，因為咧依一筆錢係等住救依一班後生仔，要等住救依一班未來嘅主人翁。而家你咁樣搞法，咁樣成，咁樣係為乜嘢咧？就係、是、為想打壓曬依一場運動，令到香港人要扶手。貼耳咁樣嚟聽佢中共嘅指揮，係嘛？咁就係因為我哋後生仔，我唔係後生仔啊，我銀髮族嚟㗎嚇。因為後生仔知道乜嘢回事，佢就要出嚟保護依個香港，保護自己嘅家園。咁樣去。 另外，但係匯豐呢個咧，係因為警方即係話調查緊呢個户口啦，同埋甚至即係佢而家講緊話有啲不法嘅活動啦。咁啊，銀行就都要配合嘅喎。即係嗱，我哋咁睇啊，咁銀行唔能夠唔配合嘅，因為佢要接受監管，甚至係警方出面啦，甚至指依啲指控係牽涉到係刑事添噶嘛。咁如果我做銀行嘅話，咁我就算係話好似你頭先講咁，我唔想得罪香港，係咪？甚至想支持呢樣運動都好啦。咁都冇乜辦法嘅喎，即係應該咁講。 咁嗱，我就唔知啲咩手續啦。咁但係我覺得咧，呢一筆錢係好急需去救依一班俾警察打傷、打死，同埋逃亡啊，同埋去律師 去即係俾到書費嗰啲咁樣啦嚇。咁我咪唔識講下。 明白，好啦。咁啊，林女士亦都好清楚講咗啦，即係咧，佢覺得呢筆錢係即係係幫呢個運動啦，咁唔應該咁做嘅。咁到底應該係點樣睇匯豐今次點樣嘅角色啦？咁剛剛頭先話我哋講到喺灣仔發生個事件咧，就係因為匯豐個銀行咧就受到呢個破壞同襲擊嘅。咁我哋繼續咧聽多啲電話先嚇。咁咧就有一位黃女士亦都打通咗嘅，黃女士。 喂，你好啊，系喂 ，Happy New Year， 真系想同香港同埋世界各个市民啦、啊，由高至下嘅人都讲 Happy New Year 啦，真系嘅，唔好即系其实诉求还诉求，希望大家市民要身体健康，出入平安。 嗯，哎呀，大家都 真系系嗱，民阵又其实咧，每一次搞游行示威，我觉得嗰个即係嗰個 organisation 咧，其實一定要負責咯。嗱、，Even 你話今日突然間行下，或者個時間個 time frame 俾 short 即係停咗去嘅，咁其實政府或者警察咧，根本其實都想為咗市民著想。嗱、啊，同埋每次我覺得嗰個主辦機構搞親遊行，唔該去 protect 翻市民。 嗯、 警察唔會特登去打人嘅。邊個必係啦？同埋成日都話人哋警察係保護市民，同埋嗱，邊個唔去去搞嘢嘅？咁警察點會無啦啦去攻擊人呢？同埋咧，一班學生好無辜，冇真係其實大家都想喺今年和平 peace， 同埋我覺得一班暴徒其實點解民陣唔去 against 嗰班黑衣人呢？即係唔係講佢哋係咪咩昆蟲啊？唔想點樣形容？其實大家都係人。 嗯， 去整烂人嘢，我唔该，真系要民阵去揾人，点解即系揾人去拉佢哋咯？ 嗯， 喂，其实大家 即系你觉得民阵都系应该要负责呢啲咁样嘅示威者行为嘅， 一切嘅行为。喂，你 但系好多人嘅参与，每一次都咁，佢都其实好大困难嘅、啊，你维持到呢个秩序。 系啊，嗱，咁所以如果佢控制下人潮咯，佢点解冇大？次次搞完之后，实有啲暴徒啊出嚟啊搞。搞 好，明白， 其實真的不是咁好嘅，講真的。 係，明白，唔該曬黃女士。黃女士就覺得咧，就係即係呢啲破壞行動就唔係幾好嘅。咁其中頭先一位嘅聽眾咧講到關於黃色經濟圈嘅，咁我就想仲要剩一少少時間咧，同阿袁尼昌傾下咧。你覺得呢個黃色經濟圈咧，即係而家一路講緊啊，呢啲即係參與今次運動做嘅咧、其實係咪可行咧，或者可唔可行咧？我記得你文章好似有提過下嘅，不如你喺度、你聽下你嘅意見。 喂，我都贊成，其實你黃色經濟圈其實係咪黃色定藍色定紅色都唔重要，因為香港本身你中意食乜就食乜，你中意做乜就做乜。首先，我覺得奇怪一點就係點解係咯？點解當局即係咯，港府同埋咁多評論人士都要特別反對呢黃色經濟圈？咁我當中其實諗到一個比較係咯，比較可以解釋到嘅原因就係、是，當而家喺即係香港個市道越嚟越差嘅情況之下，當你藍色嘅店都某程度都無計可施，或者係蝕得幾多嘅時候，你見黃色嘅仲錄得幾大嘅增長，甚至係即係有啲係冇乜影響嘅。咁呢個其實我諗對佢哋。個心靈係有啲創有啲創傷嘅，咁令到佢哋迫使佢哋真係要去講啲嘢去制止呢樣嘢。同埋你會見到，我諗同我哋一陣間可能再研究嘅有啲關於工會一個方面，都係呢啲慢慢其實黃色經濟圈係真係慢慢成型緊。其實而佢哋之前仲係停留緊喺度後珠不伐嗰個階段，但係嚟緊真係會對其實嗰個係一個市道啊零售行業啊、那個行業緊有咩影響？其實我諗佢哋仲未好細心去了解。 是啊，咁有機會會繼續傾嘅，咁我哋呢個新聞時間已經到啦，咁大家有興趣參與自由風嘅討論，可以打嚟1872311。 正影響廣東沿岸地區，預測大致多雲，聽日部分時間有陽光，氣温介乎17至21度，吹和緩東風，初時離岸風勢清勁。展望隨後一兩日大致天晴，天氣和暖，星期日同星期一多雲有微雨。而家氣温18度，相對濕度78%。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翻较早前喺西贡公路嘅意外，咁西贡公路咧近住白沙湾段，因为较早前有意外，而家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来回方向咧交通比较挤塞嘅，车龙分别排到去南边围回旋处同埋西贡消防局。咁就喺西贡公路近住白沙湾段，较早前有意外，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来回方向咧而家龙尾分别去到南边围回旋处同埋西贡消防局。之后同大家跟进翻喺港岛嘅封路情况。咁而家 和街、轩尼斯道、高士威道同埋金钟道嘅来回方向咧，仍然都系封闭。另外，德辅道中来回方向同埋遮打道近住遮打花园一段，以及系内告士打道近住波斯富街一段咧，而家都系暂时封闭。公共运输服务安排方面，咁以下嘅港岛巴士路线咧系暂停服务噶，包括12号、12A、12M、13、15B、15C、23、26、40M、X15 同埋 X15R 咧都系暂停服务。另外多条嘅港岛巴士路线咧而家都系需要改道行驶。电车服务方面，介乎上环街市即系西港城总站至到柏架山道之间嘅来回线，以及系跑马地圈嘅服务咧都系暂停。隧道的情况，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暂时正常。而路面方面，在港岛坚拿道天桥去湾仔交汇处方向挤塞车龙排到桥面灯位，告士打道西行去中环方向近住湾仔交汇处一段龙尾去到东区走廊落桥位。另外，百福道介乎天后庙道至到北角街市段来回方向的交通都是非常繁忙。可能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019年， 纵使我哋面对不同嘅挑战， 亦笑着自身长路看风。 2020年，我哋继续向前。 最好的 香港电台第一台， 向未来， 与你期待更好的一年。 政府由2020年1月1日起，优化公共交通费用补贴计划，超出400元的公共交通开支补贴比率，由1/4提升至1/3。每张八达通的补贴上限亦由每月300元提高至400元。计划下的受惠人士涵盖的公共交通服务及费用和领取补贴安排就维持不变。详情上 ptfss.gov.hk 睇下啦。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景祥，评论员袁眉昌。 翻嚟自由风咧，继续倾紧咧，关于系民阵咧发起元旦大游行咁，因为咧喺湾仔咧曾经出咗一啲情况啦，咁咧就结果咧就警方话要求咧民阵咧提早结束呢个游行嘅。咁啱啱同佢哋都通过电话嘅咧，就系民阵嘅负责召集人咧黎恩豪咧讲翻咧，就喺现场咧佢都系希望呼吁啲参加者咧要疏散嘅咁样。咁啊，到底一个现场情况咧，大家如果系有参与今日嘅游行咧，曾经做过啲观察啊，或者有你自己嘅一啲特别嘅睇法咧，可以打嚟1872311咧同自由风。傾下嘅，咁啊啱啱頭先傾開咧，就有啲即係聽眾打入嚟咧，就同即係講翻佢自己嘅意見啦。咁包括咗咧，就係警隊咧，有冇人係曾經喬裝一啲破壞者咧嚇，喺度做一啲咁嘅行動出嚟咧，就刺激民間啲情緒啊。咁亦都有傾到我哋嘅黃色經濟圈啦嚇。咁袁利昌啊，咁其實對而家即係依個民陣今日個遊行咧，同埋即係一路發生緊嘅一啲事件咧，你自己仲有冇咩其他觀察，或者你覺得即係而家咁樣發展落去咧，即係依個民意咧，其實同依個政府嘅對立，似乎仲係未有方法可以解決到，係咪呢個跡象？ 其实我哋头先个听众打入嚟，其实都大概知道民心嘅衣柜喺边度啦。但我觉得最后嗰位黄女士，其实佢都讲得几啱嘅，即系我相信乔装或者假扮，其实政府当喺八月开始，其实佢都承认已经有咁嘅问题噶啦。但系佢都，譬如今次你都知道，其实黑衫嘅人，即系或者勇武嘅人，或者叫做佢哋之前喺之前几日假日已经系攻击过。匯豐銀行或者佢同系嘅恒生銀行，其實你都知道佢哋都一定會係咁做嘅啦。咁所以當佢咁樣做之下，咁警方又要有啲反應，咁呢個大家其實都理解。咁當然我會覺得有啲 有嘅時候警方係好明目張膽嘅，譬如頭先啲聽眾都講啦，直情話即係做完啲嘢，可能打爛完啲嘢，跟住衝翻去警察嗰度，跟住話係自己人。我相信我睇有啲報道都唔止一次噶啦。咁亦都係如果用伸縮警棍喺而家咁嘅形勢之下，如果你都知道，如果你藏有嘅話，其實已經佢可以拉你翻去或者點樣。咁呢個其實普通人都未必會去咁樣犯險。咁亦都好多人影到，其實有好多係咯，即係都係著黑衫、戴口罩、戴住啲好隱蔽嘅耳機嘅，咁嗰啲亦都係即係當然你唔可以話嗰一定係警察，但係亦都會令人好會懷疑究竟係咪咧？即係佢嗰啲好似助，好似好而家好新型啲助聽器係擺到好入，除非你淨影到嗰個角度先會見到咁樣嘅。咁當然其實喺呢特別喺我諗呢個零月啦，都聽到好多消息，即係身邊人或者喺政壇入邊嘅人都話其實。都真係普遍上係出現咗前線嘅警員係有時係唔係好受控嘅一個情況，所以我哋都會見到點解喺近呢幾日我哋成日都話阿一哥啊鄧永強點解成日都會落去現場，我相信某程度係有即係除咗唔單止令到市民都可能會重視啲，會重視啲警方個行動先啦。咁亦都其實想直接去到前線個警員，俾佢哋知道真正嘅 order 或者真正要做嘅嘢係點樣。同埋就算琴日行政長官林鄭去到警察總部去訪問。其實個新聞稿有一度都幾耐人尋味，咁佢初開頭梗係話係咯，佢相信警務人員又會一定會繼續堅守崗位，無畏無懼，咁呢啲即係一定係有噶啦。咁佢後面已經講到啦，不偏不倚咁執法，並以忠誠勇毅、心系社會的精神履行職責。呢個可能聽落都冇嘢，最後係咯，保護市民，佢要加翻句保護市民先至完嘅。咁我相信呢個其實某程度我諗同阿一哥成日都出現喺現場都有異曲同工之妙，即係想林鄭固然係即係喺呢個情況。佢舊時有啲洩漏出嚟嘅嘢，都話佢除咗警推之外，其實佢乜都冇嘅。呢個係重要嘅，但係另一方面，我諗佢都想有一個。對警隊有個正面的作用，就係俾佢知道其實佢同警察係佢知道警察做緊啲乜嘢，雖然係關心佢哋，但另一方面亦都係一種一個 hint 嚟嘅一個暗示，其實佢好了解警方前線人員喺度做緊啲乜嘢。 就係你講到前線咧，就係都有啲報道或者啲分析都曾經提出過啦，就係前線嗰個執法咧，同一啲甚至係中層或者高層嘅指揮官咧嚇，即係都有啲即係大家有啲觀點唔同咁啊。前線梗係要搏殺啦嚇，同埋甚至要用好多方法，即係希望能夠控制到現場啦。咁必要時咧，就梗係會出現好多衝突啊，或者我哋所睇得到嘅好多即係好暴力嘅行為啊。咁到底呢啲咧係咪真係警隊能夠完全控制得曬咧？咁但係無論點都好啦，而家喺即係警方嘅濫捕啦，我哋講緊嚇，或者叫警民之間呢種緊張關係咧，就應該係成為今次呢個反修例裏邊咧其中一個都幾重要嘅一個方面可以講係啊。咁啊，尤其是係今次裏邊遊行咧，就都有啲。媒體訪問嗰啲參加者咧，即係佢講緊而家五大訴求裏邊咧，就解散警隊啦。咁到底個解散係咩意思咧？咁啊，係咪即係真係完全啊？香港可以冇警察咧？或者警察裏邊到底而家咁嘅情況之下嘅執法？咁好多人都覺得咧，即係話政治問題係政治解決，係咪淨係純粹靠警隊嘅武力就可以能夠即係平復到咧？咁似乎今日咧，我哋又再跌翻落我哋一向嘅循環啦，即係話咧，就係、是、呢個一路遊行。游完之後，中間咧出現咗一啲咁樣嘅衝突啦，咁然之後咧就市民可能有好多嘅反彈啊等等嘅咁，似乎呢個警民之間呢件事都幾難解決到係咪咧？袁利昌， 因為其實我平一向我都將佢呢啲運動叫定性為叫係民水運動啦。咁我哋而家依度知道其實唔單止香港，全球中東啊、北非啊、南美啊，其實法國啊，甚至英國之前都曾經出現咗呢啲民水運動。咁的確係你其實都唔使講到，即係當然入邊一定會有警民衝突呢一點，但係對於抗爭者本身其實佢都面對咗好多嘅難題，咁普遍通常會有四大問題，第一個叫做係咯，參與嘅崇拜 （cult of participation），即係話當你參與咗六個月啦，或者半年啦，你發覺你個存在感或者你參與本身，可能仲個意義，你會覺得某程度仲大過嗰個五大訴求或者你最終嘅目標嘅。咁呢個會有時會沉迷咗落去嘅，呢個係運動一個通病。咁其次就叫係咯 tactical freeze， 係一個係咯策略上嘅一個凍結，即係話你而家都諗唔到咩新橋出嚟，你最後都係要係咯裝修下啲店啊，打爛下啲嘢啊，跟住又係和理非加勇武啊咁樣各方面，但你諗唔到一啲點樣去調整策略，點樣去 再進一步達到你個目標或者訴求，這個亦都係會經常會出現一個問題。第三就係通常呢種運動或者抗爭者係冇一個長遠目標嘅。如果你去到某個位，當你陷入咗膠着啊，陷入咗好似而家咁一個僵局咁樣，其實就好難去再出發。所以唯有最後大家都喺度拖咯。而最後亦都係我哋都理解嘅。所有呢啲運動，當你去到一個係咯降温或者降級啊 de-escalation 嘅情況咧，佢就係亦都係對於抗爭者嚟講，由於佢先前冇諗到咁多呢啲嘢，其實亦都係佢好難去掌握呢啲嘢。所以呢幾方面其實你令到我勇武龍王李飛只好唔割席，繼續喺埋一齊，繼續用翻同一種方法不停咁繼續落去，咁造成到而家今時今日嘅僵局。 係啦，呢個僵局到底係會點解決咧？咁啊，需要大家繼續觀察嘅。咁我除咗講翻今日嗰個民陣嘅元旦大遊行咧，就即係而家就警方係要求係要解散啦。咁啊，期間咧今日嗰個大遊行咧，其中一個嘅特點啊，就係話咧就好多嘅工會就趁呢個遊行咧，就係擺街站咧，就呼籲一啲遊行者咧，就係到終點之後就登記啊，同埋參與啲咁樣新嘅工會嘅。咁件事咧到底係點樣做法咧？咁同埋到底嗰個成效啊，到底同埋發生個即係呢個臨時突然間警方要解散之後咧，咁佢哋啲街站咧嗰個成效到底有幾大咧？咁我咧就請咗一位咧就陳先生咧，佢就係香港會計專業人員協會嘅理事噶。咁佢今日咧就都喺修頓附近咧擺個街站嘅。咁我哋想聽一聽下，或者同聽佢講下咧，到底今日嗰個效果係點咧？咁陳先生你好， 係陳生你好， 你好喺度。 系啊，你好啊！咁你今日你而家个现系咪仲喺个现场嗰附近啊？你而家个位置？ 我哋走咗啦，而家我翻咗自己 office 啦。 哦 ，OK。咁你今日咧，你摆街站咧，就你都系即系话系一个新成立咗一个工会噶，系咪？应该系。 系。 咁今日你个街站咧，就嗰个反应点啊？现场嗰啲参与者或者多唔多人去问你啊？或者系甚至有冇人真系愿意参与咧？ 今日反应其实很好嘅。比預期中好喎，其實我哋啲傳單都派得好快嘅，係啦，咁好多人埋嚟咁樣，其實我諗應該係之前都有宣傳過咯，喺修頓球場嗰度會有好多工會擺街站咯，咁所以大家去到嗰個位嘅話，都好特別留意翻自己界別嘅，咁我哋係會計嘅，咁佢就好多人都會埋嚟，即係問翻攞翻啲單張咁樣咯。 你哋今次呢個會咧，即係呢個新嘅工會咧，係咪就係你而家呢個會計專業人員協會啊？個名係咪就係？係 啊， 係 啊， 係 啊。 咁而家有幾多人啊？你呢個或者係成立咗未？註冊咗未嘅咧？ 我哋註冊咗㗎啦，其實我係一月頭嘅時候，其實已經註冊咗嘅。咁樣雖然個會叫協會啦，其實我哋係叫做其實工會嚟嘅。OK， 咁而家我哋嘅人數大概120人左右咯。咁今日其實都有啲新會員，即係職場加入咗嘅。咁如果其實今日如果唔係因為政府或者警方佢咁樣腰斬咗我哋呢個遊行嘅話，其實我覺得再夜啲嘅，即係一直咁落去啦，可以即係行多幾個鐘嘅話，我覺得我哋今日應該會再收多呢啲會員嘅可以。 今次里面即成立呢啲新嘅工会啦，即系一路大家睇到咧个事态发展咧，就系话咧有啲参与者咧就认为咧就系嗰个过去即系示威活动开始之后咧，就好几次发动一个三罢啦，即系嗰个效果都唔系咁好噶，咁所以话咧就有啲组织者咧就觉得咧就话因为咧系冇工会嘅力量参与啦去发动啊等等啊咁所以咧就话咧就提出一个另起炉灶嘅谂法啦，咁咧就自己组织一啲工会啦咁样，咁同埋呢个工会嘅数目啊。同埋即係組織嘅之後咧，亦都對於即係以後嘅譬如立法會嘅勞工界嘅選舉啊，同埋未來嗰個特選特首嘅選委會咧，都有影響嘅。咁我就想問下你啊，陳生，咁到底你譬如成立呢個新嘅工會嘅時候咧，係咪喺啲政治上嘅參與咧，都係一個好重要嘅考慮因素咧？ 呢、這個問題係 yes and no 嘅。我哋其實工會其實八月嘅時候，即係第一次其實大三罷嘅情況底下，我哋有啲大家啲發起人就即係覺得以為係咪可以做工會咧？咁、那個最主要嘅原因咧，其實我哋見到其實會計其實係唔係冇工會係有，不過嗰啲工會 under 工聯會嘅。咁嗰啲即係屬於建制，即係建制嘅力量啦。咁就其實我哋係冇，即係我哋見到係冇一個黃色嘅即係工會嘅力量嘅。咁嗰陣我就決定即係可以即係一齊籌組工會，咁至到而家呢一兩個月啦，咁就即係大家即係我諗即係大家都見到頭先你所講嘅，即係其他界別都開始起工會啦。咁其中一個原因就即係你講得係啱嘅，即係上次大三罷或者其實呢幾次咁樣 個成效係咪唔好咧？咁樣咁，但係即係我諗，應應該係話香港人，即、就、係、是、我哋嘅習慣，真係其實都幾中意翻工嘅，唔知點解。嚇、 嗯， 咁、或者即係可能大家有層樓啊，咁樣為咗層樓要供層樓啊，咁樣即係所以有好多呢啲原因咯、啊。咁工會我哋成立咗，即、就、係、是、希望係一個平台幫到手，去過一段嚟啦。唔可以話我哋係大台嚟嘅。因為即係亦都冇人可以做到大台啦，即係過咗呢半年。咁我諗主要嘅原因係即係例如罷工呢樣嘢真係要夠人多啦。咁你冇可能，例如我想入搞一個希望有一個幾萬人一齊嘅罷工嘅時候，幾萬一齊開會。咁我即係我哋覺得即係其實咁樣呢樣嘢係即係如果有個工會做一個平台幫手去做 coordination， 即係去同協調翻，跟住然後諮詢翻自己會員或者界別嘅朋友佢哋嘅意見嘅諗法，跟住然後我哋工會之間再做一個協調，係攞個共識啊時間各樣嘅話，咁樣希望可以會 effective 一啲。 嗱，其實你過往我哋講緊嘅最近呢幾個月嗰啲三罷咧，其實即係個反應嚟講咧，應該講係好冷淡嘅。其實即係如果你講成功與否咧，應該就係唔成功噶。咁啊，到底成立咗呢啲工會，或者用新嘅工會啦，用新嘅方式啦，或者你頭先講到嘅黃色力量，到底係點解會有咗啲工會就你會覺得可能成功機會大啲咧？咁同埋即係工會嗰個目的成立咧，即係好多人都會覺得咧，就應該為工人爭取利益啦，或者個界別爭取利益啦。咁如果係純粹為咗今次嘅運動嘅推動，去咁去成立咧，咁係咪有違呢個工會本身呢個嘅宗旨嘅咧？咁你哋喺籌組呢件事嘅時候嘅過程咧，即係其實點樣考慮呢啲問題咧？ 其他工會佢哋嘅點樣諗法咧？我諗我哋唔可以代表佢啦。咁我只可以講翻我哋自己工會成立嘅背景原因，即係頭先你講嘅，即係或者你問嘅問題。我哋唔係淨係做政治嘅。首先呢樣嘢要澄清翻、即係你講嗰啲工會嘅傳統嘅一啲目的啊。佢哋想做到嘅嘢啊，即係為大家謀一啲福利啊，嗰啲其實我哋都會做嘅。亦都係其實我覺得我諗我哋個工會其實側重會係甚至係呢一方面比較多添，因為會計界咧就有一個最大嘅問題嘅，即係我哋係有翻工冇放工嘅。尤其是可能到年結嘅時候咧，即係做會計嘅人，我諗即係都會好好身同感受嘅，即係真係趕起上嚟咧，臨出會計報表之前嗰一個禮拜咧，即係個個都唔知幾多點先要翻屋企，第二朝八點半翻翻去嘅。咁呢樣嘢咧，係一個好積落好耐好耐嘅問題嚟嘅。咁甚至之前啦，係有一啲人有啲朋友會計嘅從業員，佢哋係甚至係即係會猝死咁樣，我哋都收到呢啲咁嘅新聞嘅。咁所以我哋會係好想即係成立個工會，除咗頭先講一啲政治嘅原因之外，我哋都希望可以真係幫到個業界，大家起碼可以有健康啲嘅工作環境，即係睇下點樣可以分散啲時間啦，例如。咁樣咁，然後即係比較人道翻一啲咯，呢樣嘢係會我哋想做嘅。 係，陳生你好。咁我諗你都知道好多示威者其實佢哋都拒絕承認佢哋出嚟抗爭或者示威係因為所謂嘅深層次矛盾啦。但係見到其實你哋成立工會某程度都係想 address 翻，想俾市民或者想大家知道翻，其實都有好多即係喺工作上喺職業上都有好多呢啲問題。其實想正視翻呢啲問，即係想正視翻呢啲一直以嚟存在嘅矛盾或者問題。咁你個人其實你個取態係點樣咧？喺呢方面？你覺得你係即係想 address 翻嗰個問題咧，定係其實你都唔係認為即係唔認為深層次矛盾係一件咁大件嘅事嚟嘅？ 其實係好大件事㗎，我覺得。始終而家今日咁嘅環境，或者今日啱啱咁樣擺街站擺一下，跟住或者遊行咁樣。會食個催淚彈嘅，咁點解會係咁咧？其實我哋喺街站度，我今日自己我12點幾已經喺條街度。咁其實我見到其實一直都係比較平靜，冇乜嘢，都係好似過去十幾年由97年到而家大家遊行嗰種嘅氛圍嚟嘅。咁點解會突然之間會令到會放催淚彈咧？呢啲咁樣我哋完全唔明白點解會係咁嘅。咁如果真係向前推翻嘅話，會唔會其實係即係嗰啲即係 so called 深層次矛盾，即係啲暴力，卧底暴力，即係點樣咧？咁呢啲政治上嘅嘢，我係希望即係 雖然話工會唔係一個政黨，但係我哋希望即係叫做有一個平台，即係頭先咁講，集結翻，即係或者例如可能做啲調查各樣，可以知道翻業界大家嘅諗法，然後去反映翻俾個社會聽，反映翻俾個政府聽。咁我希望而家就係唔止我哋一個工會啦，大家都見到，咁每一個界別嘅工會都可以做翻呢一啲。相同的例如調查過可以反映到真正市民的意見出來咯，即是當然亦都需要我們有些政黨這樣，希望即我想在不同的方面大家即你怎樣戒香港這一塊餅，希望可以真的反映到一個真正香港的民意出來咯。我們見到的就是即例如工聯會他們那些成立了 的工會，我覺得他們真的代表不到香港的民意的，希望現在我們做到的可以為香港做多一步。 嗯，你头先提到咧，话即系而家个行里边咧，即系冇乜黄色嘅力量啊！利用呢个黄色力量，咁呢个黄色力量，你组织咗一个工会，其实想发挥嘅，同而家嘅会计界嘅一啲工会有咩分别嘅？ 会计界咧，其实之前我谂你讲嗰个工会咧，系叫做会计师工会，佢哋咧系即系每一个有专业团体嚟嘅。咁喺每一个国家里边咧，都会有佢嘅自己嘅会计师工会，嗰、那个咧系。真係睇下到底你係應該考試，要嗰個試嗰個考試到底有幾深有幾淺，裏面要 set 啲咩題目嗰種嘅會計師嘅工會嚟嘅， 組織嚟 嘅，一個專業啦，冇錯，一個專業組織啦。 錯啦，係啦，即係由醫生咁樣，佢哋可能有一個工會去睇下點樣為之可以成為一個註冊醫生，例如。咁我哋呢啲工會，即係而家講緊嘅工會咧，英文係 labor union， 係即係啲僱員嘅工會。咁例如國泰。即係比較出名嘅喺香港就係國泰啦，佢哋空中服務員工會咁樣，咁我哋而家成立嘅我哋係會計人員，唔係一定會計師嘅，我哋工會嘅吸發嘅範圍，咁希望即係呢樣嘢首先要搞清楚先啦，係啊，咁於黃色力量嘅話，咁因為頭先有講過啦，即係工聯會佢哋有佢哋嘅工會，但係我覺得佢哋代表唔到我哋嘅聲音。 嗯， 所以變咗我哋係希望我哋個工會可以俾到真正我哋覺得係真正香港會嘅人嘅聲音帶到出嚟，跟住然後俾翻個社會，俾翻個政府知道。 好啊，明白。唔該曬啊！啱啱同我哋傾嘅咧就係陳先生，就香港會計專業人員協會，咁佢係理事嚟嘅，咁佢講翻咧就係佢最近新成立嘅好多專業團體咧都成立工會啦，咁有啲咧就講話係參與政治啦，咁按照陳先生頭先講咧就想成立另類一啲嘅工會咧，發揮啲黃色嘅力量嘅，咁大家對呢啲議題有咩意見咧，可以打嚟1872311同我哋傾下嘅，咁電話機旁邊咧就有一位聽眾阿楊先生咧就打通咗啦，楊先生。 是好多谢你哋接我嘅电话。 是你好，请讲。 啱啱我话游行完翻嚟啦。咁、我亦都喺好今次好接近警察啲胡椒喷雾。咁因为我啱行到汇丰银行嗰度咧，啲警察就拉人。我就见到佢拉人，但我就见唔到佢哋有咩破坏啊。咁我企咗喺马路中心，佢都要喷我嘅。 你都中咗啦，中咗招啦，你中咗招系咪？ 少少啦。我又冇戴口罩，又唔系全身黑衣人嘅，我企定喺度睇下佢哋点拉人，即系我惊佢真系又系打嘅，又系跪嘅，系咁拖住人走噶啦。我可以话俾好多香港人知咧，警察唔系一定系好人嚟嘅。如果警察去捉嗰啲暴徒咧，系啱嘅。絕對是啱嘅，但係就唔好周圍去搞我哋啲遊行人士。老實講，我哋今日有合法遊行嘅，但係佢其實就唔會理我哋遊唔遊行嘅人嘅。總之係唔係都噴胡椒噴霧，佢話我哋阻住佢。其實我可以話俾你聽，我睇啱睇有線新聞，我都見到我自己嘅身影喺度。我冇絕對冇阻住佢嘅。 即係當時就一路跟緊個大隊就向前行。 係啦，去到灣仔嗰度突然之間噴胡椒噴霧咁啊，啲人四散。咁我就向前行啦，繼續向前行，睇下原來佢哋已經係撳住一兩個人啦，咁就又拖又剩咁啊拉啊，咁其他有啲黑警啊，我可以話全部蒙曬面嘅，我就冇蒙面喎，佢哋又蒙曬面喺度，又係咁噴，咁所以我希望啲人咧就話俾香港警察知，喂，如果嗰啲真係打爛嘢嘅、放火嘅，拉係絕對啱嘅，但係就唔好對。普通市民 嗯，明白。好啊，咁啊，阿杨生亦都讲咗，系关于呢个警方点样去执法嘅时候，我哋经常讲有警暴啦，同埋即系到底去执法嘅时候会唔会真系过度使用武力咧？咁样咁，原来听我哋倾到呢度咧，就一路都讲紧呢个即系今日嗰个游行啦。咁啊，到底咧其实个事态会点样即系结束啊？或者系到底今晚会唔会再继续有其他嘅事件会发生咧？咁样你自己观察会唔会有啲咩后续咧？你觉得？ 其实所以我觉得警察当初都要做个决定嘅，因为其实如果你就算正常咁完咗，你见今日咁多人，我谂可能真系要至少去到系咯七点几八点可能先行完，咁嗰阵时佢先至再出翻嚟去即系可能有啲黑衣人会开始出动咁样，咁嗰个系佢都唔乐见嘅，所以佢有时佢可能都要系。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民阵发起的元旦大游行下午三点前由维园出发，警方在下午五点半左右要求大会结束游行和集会。警方说截至下午五点十五分，有47,560人由维园出发，当时仍然有13,000人在维园。警方表示，下午大约六点，有人在高等法院外用喷漆涂污外墙，写上侮辱法官的字句。警方严厉谴责挑战法治的违法行为，强调会严正执法，并且已经将案件列作刑事毁坏调查。警方傍晚六点几，沿灣仔軒尼斯道向銅鑼灣的方向推進，多次喝罵在場記者，期間與記者推撞。有記者表示，當時他走在記者群的最後方，警方的盾牌從後撞到他的腳部。他停下想查看傷口的陣，有警員反指是記者撞到警方。多個防暴警察將這名記者推向牆邊，用盾牌壓向他。有警员扯走他的相机，将相机掉在地上。这个记者又说，警员围住他那阵，感觉到有人踢他小腿。有警员询问他有没有事，记者事后发现小腿后方有明显的伤痕。天文台说，在刚刚过去的2019年是本港135年以来最温暖的一年。天文台在社交网站回顾指出，本港过去一年天气异常温暖，全年平均气温达到摄氏 24.5 度，是自1884年以来最暖的一年，比旧纪录即是2015年高出 0.3 度。至于去年全年平均最高气温是 27.1 度，平均最低气温就是 22.6 度，同样是有纪录以来最高。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17-21度，吹和缓东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天气和暖，星期日和星期一多云有微雨。现在气温18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翻喺港岛嘅封路啦。咁而家怡和街、轩尼诗道、高士威道、金钟道来回方向，以及系德富道中来回方向，同遮打道近遮打花园，同内告士打道近住波斯富街一段咧，仍然都系暂时系封闭嘅。咁啊，揸车嘅朋友请尽量避免驾驶前往受影响嘅地区。就喺怡和街、轩尼诗道、高士威道同金钟道来回方向咧，仍然系封闭。而德富道中来回方向、遮打道近住遮打花园同埋内告士打道近波斯富街一段咧，亦都系暂时封闭噶。公共运输服务安排方面，咁而家港岛巴士路线11、12、12A、12M、13、15B、15C、23、25A、26、40M、77、99、X15 同埋 X15R 咧都系暂停服务。咁另外多条嘅港岛同埋过海巴士路线咧都系需要改道行驶。电车服务方面，介乎上环街市即系西港城总站至到柏架山道之间嘅来回线，同埋跑马地圈嘅电车服务都是继续暂停。之后同大家跟进翻喺西贡公路嘅意外事故咧，仲未清理好。而家西贡公路近住白沙湾一段都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一带只系车多，咁但系经过嘅朋友都请你小心。 路面方面，喺港岛坚拿道天桥去湾仔交汇处方向挤塞车龙排到桥面灯位；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近住湾仔交汇处一段车龙排到去东区走廊近海丰园；北福道介乎天后庙道至到北角街市一段啊来回方向嘅交通仍然都系挤塞。咁最后隧道方面，各区隧道嘅出入口交通暂时正常。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It is still 2 minutes to midnight。 2019年初，专家认为世界距离末日仲有两分钟。伊朗终止履行核协议限制。北韓持續試射彈道導彈、 oh、my God, it's freezing, but 極地渦船直捲美國中西部。 How dare you? 2019年過去，我們距離末日是遠了還是近了呢？香港電台第一台，十萬八千里。 暴力真的可以解決問題， 反上可以見到有傷口被焚燒破壞， 暴力真的可以將我們變得更好。想深一层，暴力除了带来仇恨和破坏，我们还得到些什么？停止暴力，回归理性，为了下一代一起重建香港。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主持陈景祥，评论员袁微昌。 听紧嘅咧就系、关于呢个成立好个行业咧筹组嘅新工会啦。其中一位咧就系代表紧会计界咧，就话即系佢哋咧就觉得而家现有嘅工会咧未必能够反映到一啲咧，尤其是我谂系倾向于即系黄色啦，你讲叫泛民啦，或者即系而家我谂起个非建制嘅一啲力量里边咧，咁啊希望能够筹组一啲新嘅工会。咁到底呢样嘢个发展嘅前景系点咧？咁同埋即系到底系咪即系未来个会点样影响到个政治生态咧？袁利昌系咪你都有啲观察话同我哋分享下？ 系咁头先首先好多谢翻头先陈生同你分享，因为毕竟都系筹组呢种新工会系一个新嘅事、嗯，其实我哋坐喺度都唔系未必知道发生咩事。咁我觉得首先要俾大家听众知道翻个背景先啦。因为虽然陈生我都听得出佢系一个好有心，即系其实会计嘅专业人士，其实平时个工作系好辛苦。我谂全香港人都听过噶啦。但系当然我谂一个好重要嘅好具战略性嘅一步，亦都系嚟紧九月嘅立法会选举入边个。功能组别系咯，嗰啲嘅职位啦。咁即使系咯，即系陈生只系代表会计方面咧，但系我都听到，譬如喺建制派，特别系同劳工有关系嘅人，其实佢都有啲担心。其实劳工即系功能组别劳工呢一职系会俾人抢咗去嘅，因为而家其实全港目前有600多个工会啦，咁工联会其实占咗300个左右，咁职工盟只有80多个，咁至少其实如果你要数目上要多过工聯會咧，咁你要至少整翻400个出嚟先得嘅，咁所以呢個一定程度係一個兵家必爭之地。咁舊時我哋會好多人都會認為，冇可能噶啦，即係你人哋已經佔咗一半啦，咁你冇可能多，你冇可能多過佢。咁而家呢個運動俾到大家一個好大嘅啟發，甚至激發，就係其實係原來有啲嘢唔係冇可能嘅，有啲嘢係可以做得到嘅。咁呢個所以我相對嚟講，其實頭先我都有好大啟發啦，因為好多人都會了解到喺嚟緊九月嘅選舉，其實比例代表制你會得到，你會爭取呢個席位，其實好有限嘅，因為始終呢個制度始終都係對現有建制派會比較有利。但如果功能組別其實都係好似單挑嘅啫 ，PK 嘅啫，即係大家都係睇嗰個票數多少。其實我諗其實都唔有啲人會反為覺得冇咁悲觀。咁所以頭先我都話，我從建制派所知道佢哋個擔憂，其實係同而家佢哋咁努力喺出面喺度籌組緊工會啊，喺度揾緊成員啊，呢個係有好直接嘅關係嘅。咁當然我頭先我哋今日圍繞今日亦都有一個主題，就係黃色經濟圈啊。咁我哋黃色經濟圈其實而家今時今日我哋都係仲係講緊其實啲消費者點樣去選擇佢哋去咩店啊、黃店啊、咩店度消費。但業界方面的確係有所欠缺嘅，所以我認為 今次籌組新工會或者新型嘅工會，其實至少可以鞏固到一啲相同政治理念嘅企業咧、公司咧，令到佢哋成為一個聯盟。咁雖然我個人對於罷工喺呢種民粹運動嘅功用，我本身係存疑嘅，但係的確係，如果佢哋之前見到係之前嗰幾次罷工嘅成效都係唔係太好嘅時候，佢哋會作出即係一啲適當嘅部署，而令到佢哋係咯呢種企圖係可以更加成功嘅。呢個亦都係好正常。咁我頭先其實都特登問咗陳生，就係啦，其實你會即係問下佢會唔會同意，其實都係呢種係一個辦法去面對而家我哋所謂嘅深層次矛盾。因為其實好多示威者不嬲都話，由於深層次矛盾呢個字經常係港府啊、北京啊、習近平啊嗰啲會提到，所以佢哋通常都會即係矢口否認，其實我哋抗爭同深層次矛盾係冇關係嘅。但係頭先陳生其實都俾我哋了解到，其實今而家專業人士其實都有好多嘅辛酸。咁我覺得呢個反而係一個好事，即係你承認口頭承認唔承認冇所謂，但係我哋而家最終係點樣救香港？係至少一定要從呢啲係咯深層次嘅矛盾啊、問題啊嗰啲出發。咁一直以嚟就係好多嘅，唔好話專業人士啊、勞工也好，其他方面就係冇得到一個合理嘅 representation， 合理嘅代表。咁所以而家終於有人去代表佢哋啦，用佢哋嘅政治話語、佢哋嘅政治立場去代表佢哋。我覺得呢個本身係一個好事，同埋我哋亦都睇到。即係香港嘅經濟，雖然香港一個好資本主義嘅社會，但係經濟慢慢左轉，令到係咯青年啊、中產啊、新貧窮嘅人士係會受咗一種左轉，係基本上係無可避免嘅事。咁所以我相信。这个新工会的筹组亦都是适逢其时的。 是啊，对这些新工会的成立呢，到底对譬如未来的立法会的劳工界议席啦，对这个选举委员会啦，咁甚至对这些传统上来讲叫左右派工会，工会大家都知道呢，传统上呢有即是亲北京的，咁同埋呢即都有这个即是台湾的当时。所以当时立法会呢，其实现在呢劳工界议席有三个的，我记得当时一直存在着呢，都一个呢就是工联会的亲北京的，一位呢就是代表台灣多少背景啊？咁嘅一個即係叫一啲自由工會啦，咁另一個咧就叫中立啲嘅工會，咁啊等於咁樣去分，即係分好咗個位嘅呢三個位。咁啊，到底而家咁樣新興嘅啲力量咧，會唔會改變到咧？同埋正如啊袁麗昌你所講咧，係咪對嗰個未來即係三霸有冇影響咧？咁呢個都一個新嘅現象嚟噶。咁好啦，咁我哋咧就傾到呢度為止啦。我哋就同事啊何立賢咧就喺銅鑼灣啦。咁何立賢咧就係早前咧就喺自由風一開始嘅時候咧，同我哋講咗咧就係民陣發起呢個元旦大遊行咧。个游行嘅情况嘅，咁我哋而家亦都接通咗何立贤咧，就同佢倾一倾啊，而家最新嘅情形系点样啦？何立贤， 系你好， 系啊，你好啊，咁你而家系咪喺富豪酒店个位置附近喎？系嘛？ 系啊，冇错，富豪 而家情形点啊？喺嗰度， 我街嗰度，系啊，嗰度咧其实就都企咗相当多嘅防护喺度啦，因为富豪香港酒店隔篱嗰条边宁顿街咧，其实就之前就有一啲堵路啦，就好多砖头喺嗰度嘅。跟住咧，而家有一班嘅防暴警察咧，就去到嗰個位置噶啦。咁其實現場除咗有防暴警員之外咧，亦都有眼望到有超過10架嘅警車啦，而水炮車其實都喺附近係待命中嘅。講翻其實頭先嗰個清場嗰個行動啦，係大概喺6:30左右咧，就喺灣仔警察總部出面咧，就水炮車就駛出嚟啦。跟住另外就有伴隨住超過200個嘅防暴警員係一齊出嚟，咁佢哋就一路向住銅鑼灣嘅方向推進，一路向前咁去做一個清場行動。因為喺銅鑼灣附近咧，即係去到灣仔個消防局開始咧，就有零星嘅火頭啊，所以就佢哋就係都出咗水炮車去做一個清場嘅行動咁樣。 而家咧就民陣，即係我哋都同副接載人咧傾過嘅，咁咧佢哋話就而家佢都希望盡量啲人要散啦，因為警方已經講咗咧，就要求佢提早結束今次嘅遊行嘅。咁你喺現場見到啦，嚟喺銅鑼灣啦，咁你見到而家啲人嘅開始散未咧？即係話聚集嘅人仲多唔多咧？現場？ 其實現場聚集嘅人就真係唔算多㗎啦，記者係比較多嘅。咁見到喺度附近喺度旁觀嘅，可能一啲嘅普通嘅市民咧，見到佢哋其實真係正常裝束啦，甚至冇戴口罩啊，冇任何嘅裝備等等啊。應該相信有部分都真係喺附近，可能係食完晚飯啊，或者行緊街嘅市民嚟嘅啫。而其實現場呢個位置咧，條 馬路咧係繼續有車行走緊嘅，所以就呢個位置就有少許擠塞咯。 嗯、 其實頭先講翻六點半鐘左右喺灣仔嗰邊開始出水炮車咧，其實一路由灣仔警察總部嗰邊咧行到過去近住集成中心啊，灣仔集成中心嗰一段路咧，其實成段路都只有記者嘅啫。不過咧警方就都係用一啲比較粗暴嘅言語啊，或者甚至肢體碰撞咁啊，即係逼令記者向前行啦。而其實佢哋用水炮嘅時候咧，亦都係。即係由右至左咁係掃射係掃去行人路啊，跟住就現場嘅行人路其實就只有記者啦，跟住就大家都慌忙走避，其實當時嘅情況都比較混亂嘅。 嗯，咁你銅鑼灣見到嘅氣氛緊唔緊張啊？ 而家其實絕對唔緊張㗎啦，因為一嚟警方個行動係暫時係靜止咗啦，大家都係即係喺度等緊啦，而街上面其實都係好多行人都係行嚟行去咁樣，係冇乜特別嘅。系啊，而家呢个情况 系好啊，咁啊唔该晒你先啦，何立贤。咁何立贤咧就喺呢个铜锣湾嘅附近一个位置咧，就同我报道翻咧就系关于今次嘅元旦大游行咧最新嘅情况。咁据佢嘅讲法咧，佢话啲人咧已经开始疏落咗啦。咁我哋咧到底个后续嘅观察系点咧？咁大家就请继续留意啦。咁我哋先休息一阵咧，翻嚟再倾。 教育大挑战， 其实而家喺个社会里边面对嘅咧，好可能就系喺咁多个价值观里边，大家点样平衡？所以講緊我哋係一個社會，唔係一個個體。我哋個社會係要每個人都要喺一個社會裏面發揮自己嘅作用，大家要學識點樣互相相處。如果唔係，我哋就不成一個社會。 星期六晚八點半，第一台教學有心人，鍾傑良、何玉芬博士請嚟教育局局長楊潤雄， 聲音更立體，意見更多元，自由風，自由風。 自由風我翻嚟咧，就想傾多一個新嘅話題啦。咁咧就係關於旅發局咧，就係搞一個咧除夕嘅倒數大抽獎嘅嚇。咁嘅大抽獎咧就都出咗一啲我哋叫幾蝦碌嘅嘢啦嚇。咁咧就試完咧就呢個大抽獎咧就喺昨晚咧就11:30咗咧就有近1,630,000人咧就成功登記啦嚇。咁咧就但係有唔少市民咧就一路等咗成晚咧未能夠又登入呢個系統裏邊嘅。咁個系統咧就最後咧就都係出咗問題啦。咁旅發局都承認咗咧，依個問題出現咗嘅。咁到今日咧就到抽獎啦。咁咧就喺10:00咧就喺網站公布結果嘅。咁啊整件事咧就都引起咗好多即係有人不滿啦，因為咧好多人登記咗，咁但又收唔到個認證碼。咁到收咗之後咧，咁原來又已經都抽咗獎啦，過曬氣啦咁。咁啊到旅遊發展局嘅總幹事啊程鼎一咧，咁啊今日朝早出咗咧就接受訪問啦。咁咧就為咗今次嘅事件咧就表達歉意嘅嚇。咁佢就話咧就係昨晚咧因應嘅登記出咗問題咧已經。即時取消呢個驗證碼㗎啦，咁啊驗證碼咧就有啲即係 IT 界嘅朋友啦，就話覺得其實冇乜用嘅。咁啊，到底呢件事係點樣嘅咧？咁到底係咪因為真係個網絡設計嘅系統嘅問題咧？咁啊，再程鼎一亦都講咧，個所有登記過嘅市民咧都要參加今晚嘅，仲有一個叫壓軸大抽獎啦嚇。咁啊，但係原本一件即係好開心嘅事，我覺得呢啲係嚇。咁橫掂都係旅發局想派錢啦，亦都希望能夠節日氣氛好啲啦。但係結果好似 不過睇下蝦碌都幾開心嘅。 但是就適得其反啦，即係反而仲招嚟更多批評同埋怨氣添。咁好啦，咁到底件事發生咗咧係咩問題咧？係純粹因為即係IT 或者我哋講叫做一啲資訊系統嘅設計問題咧，又是點咧？咁我哋不如請一位咧，都屬於呢方面嘅專家朋友同我哋傾一傾啦。咁我哋就請到朱家昌咧，就是、香港互聯網協會嘅代表嘅。咁啊，朱家昌。 系 ，hello， 大家好。 系你好啊！我哋啱啱讲开咧，就系讲关于今次旅发局咧呢个登记咧，就呢个系统出现咗问题啦。咁我自己就即系叫个疑问咧，即系好直接嘅啫，就系话呢啲咁样嘅喺网上登记啊，参加抽奖，其实都搞咗好耐，亦都经常搞噶啦。即系点解都会出现咗一啲咁样嘅问题嘅咧？其实你觉得今次系你哋嗰业界嗰方面知唔知道嘅个原因，或者系点解出现今次咁嘅事件嘅？ 其實睇翻個網站咧，其實佢同一啲可能大型啲嘅網絡服務，可能 Google、Facebook 咁咧，佢嘅流量其實一啲都唔算高嘅。咁但係我哋自己睇咧，佢個問題其實唔係話佢流量高定低啦，而係其實佢講緊一個咁嘅單次性嘅活動，即係淨係做一次短時間嘅活動。佢要係喺突然間由本身冇任何嘅 user 去到突然間喺幾個鐘頭裏面要應付幾百萬突然間出現嘅流量，咁呢一個咁嘅系統嘅設計上面咧，就已經係一個好困難嘅嘢啦。咁而我哋 遇到一個咁嘅，即係我哋講緊話去 develop 一個咁嘅咁複雜嘅系統啦。我哋有啲朋友甚至乎話，其實呢個係一個 mission impossible 嚟添。 嗯。 咁而其實我哋要設計一個開發咁嘅系統，其實我哋需要好多，除咗話個 programmer 需要去花時間去開發咁嘅系統啦，其實更加多嘅需要花啲時間落去係去做測試或者係啲壓力測試或者調節系統上面嘅。咁好明顯，其實佢就冇做足夠嘅測試咯。 嗯。即是说测试了是应该可以及早发现到啦，是不是？或者我们说起码有些机会知道会出现什么问题啦，是不 是？ 是啊。那所以变成其实是两方面，即是除了你讲的那个系统的方面，即是一个你形容为一个几乎是 mission impossible 的一个系统，到人为上，譬如如果测试了或者早些可以知道的，会不会更改呢，会用其他方法都可以有得补救啦。那会不会都是其实整件事的流程里面呢，都是有一些人为错失呢，我们这么讲。可唔可以咁講？ 其實最大嘅錯失咧，就係個設計上邊係即係用咗咁短時間裏邊嘅問題係，而佢哋又唔佢哋即係我即係上網睇翻嚟啦，就係佢哋其實由個 idea 開始構思到佢真係推出嘅時候，只係幾個星期。 嗯， 咁基本上係冇可能足夠時間。咁任何一個嘅有經驗嘅團隊都會同佢講話，其實係唔夠時間做出嚟嘅。 做呢啲系統通常要幾耐嘅咧？ 几耐有啲难讲嘅，因为要好多唔同嘅嗰啲细节喺上面，要睇睇佢先至知道佢要几耐啦。咁但系讲紧嘅可能都系需要花几个月嘅时间咯。 嗯，即系需要揼一个咁嘅系统出嚟。 嗯嗯，包括埋可能要测试啊，要做啲 唔 同嘅。 但系点解咁难预咧？因为你都知道，可能其实当然你未必要预晒七百几万人全部都登记，但系你都要预，可能同时会有几十万甚至一百万人会 access。 系咯，即系预计到。 咁点解会预计唔到咧？呢、這个又会？ 其實你佢自己都會預計咗佢個活動係可能有300萬嘅人參與嘅，咁但係我哋去做一個咁嘅300萬人嘅測試咧，個難度就在於咧，我哋其實冇可能揾到300萬個人去試噶嘛， 嗯， 所以其實係需要一啲 simulation 一啲模擬嘅， 嗯， 咁而個模擬嘅時候咧，就少視乎去模擬嘅時候，佢需要花好多時間去點樣去設計佢嘅實驗啦，因為你可能有啲位你係因為要模擬噶嘛，唔係真噶嘛，咁你模擬得唔夠真實嘅時候，就會有啲位可能漏咗。即係佢以為自己可以應付到多啲流量，但係喺個現實環境上邊係應付唔到嘅。 嗯，但係我想問一下咧，阿朱家昌啊，即係其實依類用咁樣即係網絡系統去即係參與抽獎啊，或者類似咁咧，其實真係都好多情況，或好多機構都做過嘅。即係按照你當然你哋好熟啦，你行家，即係話即係都好難啦。咁但係其實好多嘅噃已經做過咗。咁點解我哋覺得今次裏邊即係既然應該事前都有好多嘢可以參考啊，或者等等各樣嘢嘅，都好似繼續出現咁嘅問題咧？同埋頭先我都講咧，即係話你一定預計到好多市民會湧入嚟 啊 嘛。嚇，即係好多呢啲我哋覺得應該理論上都知或者係預知到嘅，都出咁嘅問題。咁其實係咪真係個系統個設計上係咁難咧？真係。 咁首先佢要應付一個，因為佢可能今次嘅獎品比較豐富啦，所以都 吸引 好多人參加嘅。咁而佢個時間又係好短，咁所以即係呢方面其實已經係一個好困難嘅嘢啦。咁甚至乎我見到佢好似係出即係個活動開始之前嘅幾個鐘頭，佢都突然間去走去更改咗一個登記方法，由本來可能由要 SMS。变成用呢个电邮，咁其实你可以即系喺我哋角度嚟睇，点解突然间喺几个钟头里边去更改一个咁嘅设计？其实你冇可能有时间做任何啲有意义嘅测试，你得几个钟头，咁所以其实佢应该就系冇任何嘅测试就要推出街咯。 嗯，但我想 我觉得呢个系比较系一个 project management 嘅问题嘅。 系 ，OK， 朱家昌，但我谂全好多市民都有至少两个极大疑问。第一，点解你无端端话整个抽奖又要整要 log in， 跟住又要整验证码？咁你都知道系啦，其实佢就算你就咁登入，你都要填名同埋填身份证噶啦，甚至你叫埋人哋填埋 email 都冇乜所谓。但呢个其实系一大败笔。第二，点解佢要集中净喺31号6点至11点半呢个时候要集中晒呢4.5粒，即系呢五粒钟多少少咁呢个同系咯，某程度我觉得即系佢自己攞嚟嘅，佢可以拉长啲嘅，佢可以早上就开始登记，系咯，你点可以解答呢两个史上系最大嘅谜团咧？ 嗱，我估佢个为咗点解要去，即、就、系、是、要去攞个验证码，佢系为我估佢嘅目的就系为咗佢唔会有一啲人佢去用一個假嘅 email 去登記，或者假嘅 SMS。 嗯， 咁佢即係佢驗證碼就係確保你個 email 係可以聯絡到你啊嘛。 嗯， 咁你如果你好多人用個假嘅電郵登記，咁佢到去抽獎嘅時候就會好麻煩啦，因為佢會抽到一啲用假 email 嘅人，根本就唔存在嘅呢個人，咁佢就揾唔到呢個得獎者噶嘛。 咁所以佢嗰個驗證碼嗰部分咧，我會覺得其實係有佢嘅需要嘅。反而佢而家佢冇咗個驗證碼，我就會擔心佢抽獎嘅時候點樣實行啦。因為佢抽完，可能佢抽到十個都係全部都係假嘅 user。 嗯， 咁佢根本就落派唔到獎出去嘅會。 嗯，所以即係其實嗰個驗證碼都係有用嘅，你反而覺得係有用嘅。 佢係有用㗎，我覺得佢係需要㗎。 我相信當初 SMS 就係為咗去驗證，但係佢又但係點樣兩邊都冧曬，其實佢都應該要預想到，其實第二邊都應該、應該會冧埋㗎啦。 同埋頭先都問過點解個時間係咧？通常係咪即係要咁短咧？即係淨係係咪可以應該拉長啲就會好啲咧？ 我估呢個 可以避免到咁樣啦。 設計問題嚟嘅，因為佢拉長咗嘅話，咁當然個流量上面可以平均咁分散咗，會輕鬆好多啦。咁、但係佢點解會逼埋一段咁嘅短時間？我估係純粹佢係一個可能宣傳上嘅考慮，或者係個活動可能想吸引多啲人，可能係一個可能一個類似一個一窩蜂嘅感覺咁樣嘅諗法。 嗯，好啊，咁啊唔該曬先啦，朱家昌。咁啱同我哋傾嘅咧就係香港互聯網協會代表嘅朱家昌啦，咁傾緊嘅咧就係講關於旅發局咧，就佢終於承認呢個系統嘅出錯咧，就延遲咗呢個抽獎嗰個問題噶。咁大家如果都想參與呢件事嘅討論咧，可以打嚟1872311嘅。咁電話機旁邊有位陳女士咧，就想發表個意見嘅，陳女士。 系你好， 你好。 我咧係我琴日都有參加呢個活動啊。咁、 成唔成功啊？你 我。結果呢由六其實佢好長嘅，我由六點幾開始啦，就有一個驗證碼嘅初頭。咁、驗證碼呢我就撳落去，但係提交嘅時候係唔得嘅，唔 work 嘅。咁、我就以為唔成功啦，咁就再入去試下，佢就話我已經登記咗喇喎。咁、我就登記，其實佢好奇怪嘅，你登記咗呢你就會再要喺再入去，我都唔知點解佢唔係一登記就即刻已經係可以成功，仲要撳嗰個咁嘅 number。咁我撳，佢就撳等到十點鐘到啦，我就成功咗。但係你就會好嬲啦，點解呢？因為冇個抽獎號碼出嚟咯喎，即係你千辛萬苦嚇，咁啊整完之後就唔得。我其實覺得佢今次真係好失敗嘅失敗，點解呢？佢初頭其實佢初頭個 rule 呢就係一個鐘頭十二點就要十一點半至十二點啦，你就要就抽啦，要睇 ViuTV 喎、網站都冇得公布㗎喎，你又要睇住個電視，點解要俾 ViuTV？ 我就唔知點解啦吓。咁其令跟住呢就話要一點前你又好打電話去喇喎，你唔睇你就錯過咗喇喎。咁好啦，个验证码其实我好多朋友都入唔到个验证码嘅。我再试过我试用第二个呢个电邮都唔得嘅。咁好啦，我觉得佢呢、這个呢次呢佢真係得五个半钟係好失败。点解佢唔有一个礼拜或者几日呢？因为我觉得 拉长啲去做。 佢几年前唔系佢系呢个迪士尼咪有呢个抽奖嘅都嗰阵时就 OK 嘅，有前90,000-100,000人参加，咁佢哋人哋都做得好好，点解旅发局咧系咪自己啲人唔知点谂嘢咯？我又觉得。 陈女士，你讲即系你经过咁多转折，你对最后系咪有份可以参与到抽奖噶，或者抽唔抽到你啊？ 唔係，佢就係變咗。我琴晚就好嬲啦，因為點解咧？你到十點啊，我抽好似撳到啦嚇，撳到之後咧，佢就係全部都係冇數字俾我，佢又要抽獎 number。我其實覺得點解佢要有個抽獎 number， 我唔好明咯。佢點解唔係有個電有個電郵一部分可以公開啦，同埋你個新ID 嘅一部分啦。咁你其實已經可以好少機會會係。会系即系撞中两个箱， 即系到结果你都系冇抽到嘅，冇参即系抽。 哦，唔系，佢头先今日话三点咧，佢咪话三点可以。 今晚先抽，再又可以登记，即系可以再抽。 我再抽， 佢已经可以。 其实未冇抽到。 有啦，我入去嗰边已经揾到个 number， 佢已经 send 到个 number， 话俾我听系乜嘢 number 噶啦。 好。 不过我就觉得佢点解有个游戏都有问题嘅，其实。 系嘛？好啊，明白。 有系啊 ，OK。 好啊，咁啊，希望陈女士。好幸運地抽到獎啦，咁啊今次我諗即係旅發局咧都算係叫做使咗錢，但係似乎冇好嘅反應啦。即係呢個都即係香港，我諗即係喺2020一開始都即係踩中咗呢個咁嘅地雷啦，即係令到啲市民唔係更加開心，會似乎更加嬲咗啊。 但我相信陳景祥你要離身先，咁你有冇參加呢個活動？ 我冇 參加， 我完全冇啊。 咁我都參加咗，我都參加咗嘅。但係當然我諗， 咁你作為參加者都係發表下你嘅咩嘅觀感嘅。 但係我哋一晚 check 嘅 email， 你諗下邊個人會隨即嘢 check 咁多次 email？ 就算好中意工作嘅香港人都未必會 check 咁多次 email。但我諗我哋 check 咗至少十次，我老婆都 check 咗至少十次先至咁樣。但我相信佢背後其實都係諗住。其实同我话烟花嗰个无宣布嘅烟花有关系，佢想你睇嗰个 view 嗰个电视，跟住睇埋睇个睇佢今次佢本来话冇烟花，点知变咗有烟花，跟住再抽埋奖，佢背后有啲含义嘅。但系当然，当你弯晒之后，佢已经唔可以再实行佢呢样嘢啦。咁我身边人其实都唔相信有163万人系登记咗，因为我觉得应该可能得几十万人会成功咗，甚至更少嘅啫。所以我问身边嘅人，其实都冇人相信系会咁样嘅。咁但系当然我哋今次已经好避免佢，我哋有冇？讲咩2020除夕又写错咗啊，跟住又话又俾嗰啲咩电邮供应商封锁佢 email 啊，其实我哋都好厚道噶啦，我认为今次、今日 系即系出现咁嘅事件，即系都算系好不幸啦。咁啊，同埋我自己都觉得点解唔可以除咗 online 之外，可以有 offline， 即系譬如派下奖品啦，咁等等嗰啲咧，咁好啦，咁我哋个讨论咧今日都差唔多，咁自由风嘅时间都差唔多啦，袁丽昌啊，咁我咧就听日继续有自由风嘅。